哇，唔好意思，啱啱先至赶翻到，唉，又未斟水，又未去厕所，等等先啊，睇下有冇人入嚟先。娜娜，上镜。娜娜。娜娜。啊，有个唔系几好消息，听朝啊仲要开早，咁啊，所以今晚又迟到，又可能会早退啦，真系唔知，一阵间睇下进度点啦。我又唔好明， Ultraman 数九十六。Hello, Vesper Stanley, 终于等到 T-Mono, Fellow, Mjan, Hi Lo Tam, C-M, Fellow, Hung Huang, Fai Gong On Sam Si Kien, Y Lam Jeffy Wong, Tam Jang Gam Zai Dai Ga Ho, Hello, Lam Leo, Gam Zai Mai Doa, Tam Jang Ho, Chin Wan Li, Tam Jang Ho, 喂，系有啲好生面口喎、哦、，Chin Wan Lee 未见过你啦呢度，化名啊，即系话平时系 CD ROM 咧，但系点解今日又会留个言咧？咁样我想知道啦，即系想知道你点解入出嚟。咁啊，另外有位叫Vesper Stanley， 我系咪识你嘅咧 ？Stanley 我识好多个，因为咁啊、又系好生面口啦，平时都唔留言嘅，点解而家又出现咗咧？咁啊，仲有 Park Park 125啊，哦，你系咪以前都入过嚟倾偈嘅咧？你冇乜印象咯。郑你好，啊，仲有边位啊？咧，骆振贤，即系响真朵，中文名咧，的确系少见嘅，咁啊，好难得啦。喺网路上都用中文真名，因为我见到好多五毛啊，或者成日撑中共啊，或者成日都美国佬系扑街啊。即係嗰種言論啦，即係中人好中意咁噶嘛。咁啊，偏偏咧佢哋啲名咧都叫 Alan 啦、Eric 啊、Patrick 啊嗰啲英文名嘅喎。即係呢啲人有係人格分裂嘅，唔知點解真係。咁所以真係好難得啦，又見到全中文朵就咁啊，係咯。咁啊，康康真係奇怪啦，快講安心事件咁，你未聽夠咩？我真係聽到煩啊，大佬。 俊介探长好 ，Nick you 讲第十五元，撞啱直播放底几两， 喂，多谢 C N Su 探长，我系阿双， 喂阿双你好，喂咁我唔好明啦，咁Nick you 又系未见过你喎，咁啊咁巧撞啱直播，即系平时你都系听 archive 噶啦，咁好明显咧，我相信因为上两个礼拜发生咗啲事咧。即系就有好多嚟惯啲都冇嚟啦，咁啊剩翻边啲咧？剩翻大力水手啦、Ultraman 啦、JJ Lens 啦，即系常来嗰啲啊，咁 T-Mono 啦、康康啦、阿林啊唔使讲啦 ，friend 嚟噶嘛，咁啊俊介都应该都系都近排见翻你啦，阿双啦唔使讲啦，咁即系有几多流失咗咧？即系尚未知道好明显嘅，咁但系其实睇下 figure 都知噶啦。咁啊，你又覺得好介意流失嗰啲，咁其實正正就唔係咯，因為如果兩個禮拜前有聽狗吹嘅朋友咧，亦都知道我講過，即係其實我避咗佢哋，我哋先至唔講嗰啲嘢。原因咧就係、是、成班即係淨係聽網台嗰啲咧，就好似唔使諗嘢嘅，即係淨係聽嗰個網台嘅內容講乜咧，就信乜啦，同埋又即係總之連。一个正常人能够分辨到嘅是非嘅能力都降低咗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庆幸咧，即系呢度又唔多呢啲人嘅，咁啊，咁系嗰啲人咧都唔会再嚟噶啦。咁我见到Facebook 嘅 page like 又少咗人啦 ，subscriber 又唔觉得少好多，咁啊 IG 又少咗十个八个啦咁样。其实就唔止少十个八个，因为同时咧都有人会加入噶嘛。咁啊呢个纯粹系分析一个 figure 嘅。嘅題目嚟嘅啫， 咁啊，冇咩实质嘅证据或者冇乜必要性，大家要知道嘅。咁啊，纯粹我自己好奇啫。 J J Lens， 我是永远与你同在的。 哇 ！Welcome，Hi there，Mark and Bella，Hello， 吴振。 哇，真系好多三面口嘅人，例如呢个 Markin，Markin 欧八。系咯，喂，我又即系循例咁问下咧，究竟生面口嗰啲人系改咗名啊，亦话即系系近来先入九吹廿四嘅咧？咁可唔可以复下我咧？或者平时系 CD-ROM 今日点解又出声咧？因为未打开个话题，系咪大家都因为听咗呢、這个即系睇咗个 page 有啲秘闻咁样流出咁样，所以大家又好关心呢件事咧咁样？嗱，唔知点解咧 ，Siri 咧去到啊。Gen 5嗰时候系唔肯读，即系都系要我亲口读啦。佢就话安心事件原来都同你有关。嗰日听完许志安话我系坏咗嘅人，我即刻谂起你上次话坏咗嘅老人。哦，系咁巧嘅喂，笑到扑街。同埋你老婆问我小乜春，即系问你小乜春，你我话顶你个肺，原来都佢都有听九七廿四。哦，原来咁样，喂 ，thank you 啊，咁捧场系咪？咁咧话时话，因为头先咧我同阿监制同埋班朋友出去食饭，咁咧就本来搭啱预好个时间45分钟翻嚟嘅，点知破陀大雨又行雷闪电咧，条街又比较混乱啊，咁等车又耐咗啦，同埋搭车各个站都啲人落雨上巴士又好唔守规矩啦，即系每个站停嘅时间多咗。累积到翻嚟咧，足足要搭咗几耐车，足足搭咗50几分钟先翻到嚟，咁啊，所以迟咗少少。哦，你就 mark 开就原来呢、這个点解 Mark King out 啊，变咗咁得意嘅呢个名。 Mark 欧巴，我同你喺澳洲食过饭。 哦 ，Hello，Zoo，Waters Zero， 晚上好，探长。 喂 ，Hello，Waters Zero。咁阿 Mark 就多谢你，都多谢唔切啦。你同唔止请我食饭，请我锯扒添，真系多谢晒。 Vesper Stanley， 明天放假，所以得闲。 哦，明白，你好啦，明天啊，唔系你好，我仲好，因为明天有公开。因为我哋呢一行咧，我哋整体嘅行家咧嘅行情咧，都系嗌晒救命啊！即系五穷六绝啊，而家就都未到五啊，四已经四穷。六絕七撲街咁樣咯，我諗係八都未翻唔翻到身啊！即係今年我比較悲觀少少嘅對生意上，有好多原因嘅，咁啊積極啲啦，冇辦法噶啦，都要今年都我諗到拗下撈噶啦，都要。 Jack Music MB 鄧無色海大頭大哥 Onizuka 64，大家好，樂振賢，我都係。 哦，明天放假 ，OK。喂，大头大哥系咩意思啊？喂，我想问下邓老师。OK， 咁啊，其他都有几位都冇复我。咦 ，KCM，Hello， 呢个比较三面口、啊。喂，其实咧，头先我就系解释紧点解翻嚟迟咗啦。咁但系咧。尿都未安，麻烦大家你自己倾住偈先啦，俾少少时间我去去厕所先，仲忍紧。娜娜上嚟，娜娜见下朋友先，娜娜。 等啊。喂，翻嚟啦。Vespa Stanley 是我啊，咩意思啊 ？Vespa Stanley 是我 ，Susan Kwong 探长。 喂 ，Hello Susan， 大家好 ，Vespa Stanley 邓生你好 ，Yeok Siang Su， 中国政府试咗几百亿搞网络城墙，但系翻墙速度越来越快，1080p 直播好流畅，点解会咁呢 ？Winston Wong Anna Solo。Jack Music MB 邓无色 Vespa Stanley 是带头大哥 Ragazine 听众游行带头人 Winston Wong 网点有讲探长 哦是啊那怎么说我没有听到因为呢我今天见到 Kevin Choi 即是 Kevin Wine 他说有讲但是说你听不到的因为要会员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讲过什么呢 Henry Kim, 探长有冇追翻 Netflix 嗰套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结尾冇咁沉重。 哦係话啊你多谢你提我因为啱啱先至有位朋友问我喂边套美劇嚇到你唔敢睇噏唔到个名字就係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嗰套戏啦。咁啊我都唔打算睇返住因为迟啲再得闲啲先啦。咁啊，仲有带头大哥，原来就系嗰位 Whisper Stanley， 喂你好啊，我咪都应该识你嘅咧，唔知啊。 C M I live in Vancouver, so I seldom come on when you are live, but I am visiting in Thailand this month, so here I am。 哦，明白。喂，咁啊，我想答翻啊，阿双。你话点解 1080p 都咁畅顺呢但其实呢个是 720p 嚟嘅。咁我唔会解答到你问题呢咁啊畅顺咗都唔奇嘅。因为 1080p 冇乜运行嘅。因为个画面大又窄又拖到部机有啲叻叻地咁啊何苦呢咁所以呢即係网络又唔系咁靓咁所以用返 720p 啦。咁我唔知道其他 live 嘅网台系咪用 1080p 呢真系唔知道。我只是知道 Apple 的 Keynotes 就是 1080p 的。 Foxmark, 探长好 ,Jack Music MB, 邓无色网台大典对大声公追溯事件想法和探长一样。 哦 ,OK, 那啊都好啊唔怪知呢排冇人欺凌我啦如果唔系连 Red 搞的人都欺凌埋我而花生台啲人都会欺凌我嘅将会因为呢我知道花生台某啲主持嘅倾向性呢都觉得我係因为私怨搞緊佢哋嘅。咁即係识我嘅人先会明囉唔识我费事解释啦。根本私乜鬼嘢怨啦摆到明就即係你了解多啲你咪知道点解囉。但係有好多人就拒绝去了解个事实啫老实讲。咁当然都要当事人个捆绑同埋个 spinning 嘅功能好劲先可以令到佢哋嘅听众如痴如醉。咁我就真係冇呢个本事啦咁所以单方面俾人欺凌呢个意料中事嚟嘅。OK, 咁啊睇下有几多人入咗嚟先而家够唔够数啊。我一个人都冇乜 bargaining power 啦够乜鬼嘢数啊 ,85 我都竟然有都算唔错啊。喂你留多啲言啦我今日呢预备咗咁多话题啊其实。咁但係呢度都几多字但係就唔係代表好多话题。上次就咁样摆个板出嚟呢都俾人偷及到好劲啊你哋眼。因为呢睇下食咗呢个晚餐都几丰富嘅。咁但係呢赶住返嚟我想食少少甜品。因为佢哋嗰啲甜品红豆沙我食唔到啊。咁所以食一个假味 cookie 啦。即係所谓假味即係假嘅甜味 cookie。就唔係糖嘅。 Winston Wong, 网点剪咗你最后一次论江湖嘅部分内容、同时剪咗闹钟礼播都系讲大声公单嘢啦但靠边见到你连 FB 都被搞死太咬底所以会员限定 Yeok Siang Su, 其实我都是网台能、 啊、 哈哈 Sosio 大家好 Sosio 大家好 喂 Hello Sosio 月国亮 Hello 喂今天都似乎虽然迟开了又虽然被人、网络攻击完之后都人数都不是少了很多即平时100而家85啊咁、我知道咧，即系中国文化咧，中国人社会咧，就往往扮死下又俾人哋搞紧咧，即系话俾人哋即系嗰啲点啊，俾人迫害啊啦，俾人迫害咧就好多着数嘅。咁平时已经融入咗生活噶啦，即系总之自己有啲咩做错咗啊，又或者。例如被人告啊咁样咧，都系赖咗人迫害咧，咁有好多人同情噶啦。咁所以咧，我都扮下被人迫害先，迟啲谂条桥。喂 ，Hello Eddie Sir， 今次唔使问自己入嚟啊。你不如 subscribe 咗咪得咯，你咪唔使次次问我几时开始咯。有通报噶嘛，你 subscribe 咗即系订阅咗，再揿嗰个钟咪得咯，搞掂啦，系咪？喂，多谢捧场声 ，Eddie Sir， 几时上嚟玩先？ 叶国亮 ，Fellow，Chiman Wong，Fellow，Eddie， 喺骆振贤网台能报道 ，Jason Wong， 有冇人有睇 Netflix 套《Love Death and Robot》？ 我有啊。 Eddie， 搞紧旅行箱，刚刚先上起节目。 哦。喂，你上嚟讲下旅行啦，搵人。不过可能你怕夜啦，因为我哋十点半先开始啊，正常。 Eddie， 老人家蠢啊，白君狼系。 哇 ，Eddie Sir， 你坤到啲后生仔系嘛？老人家蠢咩叫人老精鬼老灵先得噶？即系只不过咧，你选择性。有啲嘢精啲咁解啫，因为电脑嗰啲嘢呢即係其实嗰个版面好多资讯喺度呢可能年纪大咗有老花但又唔戴老花镜咁就自然 miss 咗好多细节嘅因为我都有呢个问题嘅因为我老花兼夹鸳鸯眼即係隻近视一隻远视。咁就算戴眼镜呢你睇返近嘢呢又有少少出入嘅。咁总之睇见好多字就好烦。其实呢个唔关老同嫩嘅事嘅。我读书嗰阵都系咁嘅但只不过嗰阵时唔识得搵呢个 excuse 或者冇配到眼镜呢就发觉自己可能系读写困难咁解。即系可能有些少读写困难啦咁所以呢至到而家我都怕睇书睇字嘅。 Eddie， 不过系我个版面 ，Artist Zero，探长，你知唔知之前你请过几次的嘉宾 J Joy， 好似参加咗潘中个 Horror 十一，单独一个人去灵探。 我知道呢、這个，我真系等啊，唔知道探咗未啦？我见到佢上去嗰个节目嗰度被访，咁好笑嘅，问佢啊，你点解咁有兴趣嚟你一单人灵探呢跟住第一句就，我唔系为咗钱咯，咁样，我觉得佢都几坦白噶。定系搞 gag 咧？唔知啊。白君狼喂，你好。 白君狼喺《野药试验室》最近睇咗同筹，点解唔见 Eddie Sir 评论这部电影嘅？ 嗱，如果你想睇 Eddie Sir 咧，就睇《聚光灯》啊。VOTV 有个节目叫《聚光灯》，咁 Eddie Sir 咧就做其中一个嘉宾，咁咯。咁你讲电影呢我今个礼拜都諗住讲几套电影嘅因为我啱睇咗几套好有争论性嘅电影啦就係、是、三夫啦例如。啊叶国亮。 叶国亮旁边的猫叫咩名啊 你叫 Nana, 不过聋嘅你叫佢都听唔到㗎因为年纪太大啦今年十九几岁。咁所以佢听唔到嘢好正常嘅 ,Nana, 完全唔知佢做乜。你眼碌啊碌下好得意啊 ！OK， 咁而家几多人啊？百几人啊？喂，一早应该开始讲乜啦？但其实咧，有好多人可能唔知啊，或者好多人要拗啦。九处鸭舍根本就唔系节目嚟嘅，点解唔称得上节目呢原因就系大家一贯听我嘅节目咧，都有个主题。 都是听书咁听嘅。总之个主持人呢就背咗四本书出嚟呢，你就觉得好有得着，咁样笑住瞓着觉，咁好开心啦。咁呢个就系叫节目。咁但系九七廿四呢就往往令到你失望嘅。一来唔系专家啦，二来唔会 quote 专家啲嘢啦，三来本身有一个文盲又唔睇书，咁所以呢听嚟好嘥时间嘅。咁所以呢，如果认为睇节目系咁嘅呢，就请你早啲瞓。或者听隔篱嗰啲就会开心啲嘅咁样。咁我纯讲感受啦，讲抽象啦，讲感觉啦，讲常识啦，讲经验啦，讲讲笑啦咁样咯。即係呢个算命定位啦。我唔该咁热啦，要开开冷气先，等等啊。 T-Mono 探长有冇睇 G 美女美女由路过到此一游，我在卡线再游去周公嗰度、 哦。早 唞 ，Derek Lee。 Hello, 探长你好 ，T-Mono 探长有冇睇 G 杀？ 我唔知道有咁嘅 G 杀咩嚟噶？咁嗱，不如咧咁啦，因为今日要掌握时间，我要早啲执嘢瞓觉，听朝开早咁样。咁我希望盡量講得曬我想講嘅嘢啦。咁呢嗱，我而家照讀返一次我預備咗啲乜啦。咁我通常都係喺度上網嘅時候睇下新聞啊，瀏覽下都知道時事啊，或者有啲咩我想有興趣嘅消息我就寫低佢嘅。咁呢我呢個禮拜呢狂睇一個 topic 呢，就係電腦鼠籠啊。即係有啲即係有種有呢排有幾種YouTube 嘅內容呢，我好想睇，即係一睇過停唔到，即係有治愈嘅作用嘅，即係放空齋睇睇到開心嘅，仲嘥好多時間，有一晚睇咗四個鐘頭，就係、是、關於一啲電腦鼠籠啊。咁我唔係想睇殘忍嘅畫面，但係只不過呢，我覺得呢通常嗰啲整老鼠籠嗰啲呢，就係、是、一啲類似大陸嗰啲農場啦，又或者係我聽啲話係講西班牙文，可能係墨西哥農場啦。咁咧佢啲農場燈光火著嘅，好光猛嘅。咁啲人咧就用啲手作咧，譬如屈啲鐵絲網啊，用啲好簡單嘅風扇嘅罩啊，即係好原始嘅方法咧，就製作一啲老鼠籠出嚟，要嚟捕啲老鼠。咁點解會睇啲老鼠籠嘅製作咧？原因就係咧，我近來睇咗新聞咧，就係、是、話食環署咧就唔知嘥咗幾多萬咧。就走去購入咗幾廿個老鼠籠呢，嗰幾廿老鼠籠呢就擺喺街市嗰度用嘅，就好高科技㗎喎，把紅外線偵測到有老鼠捐入到個窿嘅時候，就有個二氧化碳嘅樽呢就會噴一噴，就令到有個撞鐘，即係有條四四方方嘅亞加力膠嘅物體呢，就嗰個 CO2 呢即係一收到信號呢，佢又會噴一下，就將嗰碌四四方方嘅亞加力膠撞落個老鼠個頭嗰度。咁當然呢，老鼠呢就聞到嗰、那個捕鼠籠有啲食物嘅味道，咁捐個頭上去。佢係一個倒轉形狀嘅一個膠桶嚟嘅，即係就係話好似係一個，你有睇新聞就知㗎啦，即係你幻想一個水龍頭放大咗幾倍咁樣，咁就老鼠企喺度呢，啱啱夾咗個頭上去就聞嗰啲嘢食，咁一捐咗個頭落去咧，有個紅外線嘅電眼就阻住佢咧，佢又會命令嗰個 CO2 個壓縮器咧就彈一彈，就彈死只老鼠嘅。咁點知咧訪問翻啲街市嗰啲檔主咧，就話裝咗之後咧一隻老鼠都冇死過，都捉唔到老鼠咁樣。哇！佢好似話每個咧個造價唔係個訂翻嚟嘅價咧就成3000蚊一個嘅。 哇！啲咁嘅垃圾咧，即系用3000蚊掟一个垃圾出嚟，同埋好明显嘅就系睇咗嗰个示范咧，嗰、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个标题咧，就系话咧，一个礼拜捉到50只，即系杀到50只老鼠咁样。咁於是乎咁就信咗個懶係高科技嘅，有兩個鬼佬係 Kickstarter 嘅 creator 啦，就幫佢即係 design 咗呢個老鼠嘅陷阱，就即係搭咗個雞棚啦。咁原來係唔 work 嘅。咁所以咧，香港政府咧真係用錢係好鬆、好手鬆嘅，咁就信咗嗰個老鼠嘅陷阱。咁但係咧，我有個朋友公司咧都有鼠患啊。咁但我只係喺個網上面揾到一啲我頭先所講嘅比較簡單構造嘅一個老鼠陷阱呢，佢已經喺2晚裏面將佢所有成公司嘅老鼠捉曬啦。就係好簡單咋嘛，就係揾一個水桶，水桶中間呢整一條橋，條橋中間呢整一個圓形嘅圓柱體。咁即係话呢，隻老鼠行到中间呢，佢失咗平衡就跌落去㗎啦。咁呢就喺个嗰度圆柱体度搽啲花生酱。咁隻老鼠呢就会以为自己懒醒行得过嗰条独木桥，但鼠一阵跌咗落去咁啊搞掂。但用咁简单嘅方法呢，已经将成公司嘅老鼠灭晒啦。仲系嘥嘅钱，我諗都唔使钱，其实一条铁线同埋一个用开嘅水桶同埋一个圆柱体嘅纸桶啊，或者用个胶樽贯穿佢都得噶啦，已经就咁简单啫嘛。咁所以咧，政府嘥嘅钱咧就真系我都好冤枉啦。咁譬如我睇紧最精彩嘅老鼠笼咧嘅，即系另外拍案叫绝睇得最耐咧，就有啲electric mouse trap 啊。咁咧听落好似好残忍咁啊，电死嘅老鼠系咪？咁但我见到最高明嘅电老鼠笼咧，佢就真系唔系电死嘅老鼠。原来咧老鼠系有个特性咧。佢哋就当佢呢掂到电嘅时候呢，佢会弹起呀，即係可能驚到弹起，或者啲神经线嘅脊髓反应令到弹起啦。咁於是乎呢，佢哋个电嘅来源好简单嘅。佢就係用一个普通我哋以为拍蚊嘅蚊拍呢，即係泰国最多嗰啲呢。咁呢就将嗰两层网呢，我唔知大家知唔知蚊拍嗰个构造系点呀。蚊拍分外层同内层嘅。咁呢有两个外网，就加个中间嗰个网。咁呢就分别呢外网呢就係一个正极，中间有负极，或者调转啦 whatever。即係总之中间同埋外面嗰层呢就两个极嚟嘅。咁当只蚊一穿过去嘅时候呢，佢首先嗨到出面嗰个网，再掂到中间嗰个网呢，就将嗰个电 short 埋咗。咁佢成为一个导电体呢，就当场出咗烟㗎，即係成隻化灰㗎咁样。咁你对咗一隻蚊就化灰啫，但係对老鼠一电就唔死㗎嘛。但係足以电晕佢㗎啦。咁于是乎呢，嗰啲人呢就好简单。就喺个蚊嗰、那个蚊拍嗰个网嗰度咧，就 T 咗两条线出嚟，即系外网同埋中网，就各 T 咗两条线出嚟咧，就将佢串咗一块金属片度。嗰啲金属片好简单嘅，即系可能甚至乎你搵个汽水罐咁啊，剪一块片都得噶啦。咁咧，当只老鼠，譬如老鼠咁大只啦，咁前后脚嘅距离咧，就大概系2英寸至3英寸到啦。咁咧，佢又将个正极同埋负极就距离2寸，咁啊正负正负正负咁样，咁就即系话咧，当只老鼠行过嘅时候咧，当佢踩到第一块片金属片，只脚，跟住第二只手咧，即系当个手掂住啲块正，只脚掂住块负嘅时候，即系行过嗰个动作咧，就足以咧就个身体咧就将正负黐埋咗，咁只老鼠咧就弹噶啦。咁佢目的呢就唔係想弹死，就係电死老鼠。咁成条路都係正负正负正负正负。咁隻老鼠行入去嘅时候呢，佢整嗰条隧道俾佢。咁行入去当佢一电到嘅时候呢，佢就即係极速咁样飙熟一声飙咗去嗰个笼里面。即係唔使等佢慢慢行去。咁用个电加速佢嗰个步伐呢，同埋佢諗唔到嘢啦已经。因为一电一弹起，佢就自然逃生㗎嘛要。咁呢而嗰条隧道嘅最边缘呢，即係入到个笼里面呢，就係将啲铁丝网呢即係收窄。即係话嗰条管道咁阔嘅。咁去到嗰度收到好窄。咁呢嘅铁丝网呢，嗰几条铁丝呢係可以松到，即係出到入唔返，即係泥掹笼咁样。咁于是乎呢，哇好过瘾。咁就啲老鼠撚晒啲嘢食喺度啦。咁佢行到个隧道大概3寸呢， 佢就即刻觸電，一觸電咧就飛跑入去個籠度，即係唔使你專登氹佢入去，佢一電就飛入去啦。咁咧，哇，真係勁啊！佢一 shot 過咧，我諗啊嗰度大概20分鐘到咧，已經成籠有5、6隻老鼠入咗去噶啦，已經。咁甚至乎有啲谷倉可能多啲老鼠添嘅，肆無忌憚啲嘅，咁咪多啲咯。咁但係亦都有啲咧，有少少心理唔正常，唔係心理變態嘅朋友仔咧，入到去仲要電。即系电完嗰个入口之后咧，就将里面嗰老鼠笼嘅地板咧，就又系将啲正负咁样分隔开。咁当只老鼠个身嘅长度、只手脚嘅距离掂到唔同嘅极嘅时候咧，又电。咁咧啲老鼠咧入到去咧，好似六合彩搞珠咁嘅，即系弹啊。咁啊点都揾到一个位咧，即系知道，因为老鼠相当聪明嘅，佢即系发觉到咧系可能我快只手掂住嗰埲墙，即系个笼边。只脚踩住系唔过电嘅，咁通常咧弹几弹咧，咁咧佢就企定噶啦。咁但系新嚟嗰啲老鼠唔知咩事噶嘛，仲喺 exciting 噶嘛。咁逢亲啊新嚟嗰老鼠一飙入去咧，就令到其他老鼠紧张咧，就好似六合彩咬珠咁，啲老鼠喺个笼里面周围转，即系可能都系有少少心理变态啦。即系觉得好治愈嘅，即系啲老鼠都几得意嘅，其实都咁。所以我觉得呢啲片系即系人哋用啲咁简单。用个蚊拍走去改装，咁就可以一晚里面捕到成几十只老鼠。但政府用成3000蚊买一个咁嘅灭鼠器，所谓灭鼠器一只都捉唔到嘅，即系你睇翻新闻，你又觉得垃圾嚟嘅，真系。即系见到两个鬼佬走出嚟，话自己发明，咁就即刻湿晒嘅，即系啲港女系咁样选择嘅啲嘢。咁但系你不如睇下嗰啲接近土人嘅农民用啲。DIY 嘅手段去做一啲咁有效嘅老鼠笼，即系呢个世界都系一样嘅，即系包装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唔识得包装嗰啲咁嘅农民咧，即系系俾我啲当笑片睇。但系我当然我睇完佢哋啲片咧，我梗系学习到点样捉老鼠啦，我亦都帮到我朋友啦，成个 office 冇晒老鼠啦，已经几开心。其实咧鼠王芬咧都应该出翻嚟啊，我觉得，屌你喺立法会做乜啊？鼠王芬最有贡献就系捉老鼠，唔通佢自己唔知咩？ 韦信王 G 杀系一套港产片，好似有杜汶泽、Liam Liu， 因为鸭寮鸡嘅科技早共九几十年发展，所以你翻到长睇老探美女美女，即眼用两支牛千顶人往线。听多阵 ，Liam Liu 呢排沦落人系亦话 ，G 杀差少少，但个大陆女演副做得几好。也有 Xiang Su 最新翻墙技术，其实都是大陆程序员写的，叫 Shadow Socks。后来作者被请饮茶了。Lead Irene 不如叫食环自己先试用啦。Lead Irene 整个政府都系废柴啦。Lead Irene。真系叻嘅，点会甘心做政府工啊？美女美女，几时叫副大佬来做嘉宾啊？韦信王响只猫面前讲捉老鼠，好似好搞笑咁。 咪龙啊嘛 ，Jenny Long Time No See，C to C。 喂 ，Hello。 蠢歪虫睇过啲捉老鼠片都几呕心。 呕唔呕心就睇下你睇边啲啦。即系我睇亲嗰啲咧，佢都冇杀啲老鼠嘅。咁就反而觉得。几个人咁，但我发觉咧睇咗成晚老鼠片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咧，有两个结论。我觉得咧，嗰啲老鼠首先跌咗落去个 trap 嗰度，走唔甩嗰啲，就喺度呱呱嘈，喺度叫吱吱声。咁原来佢哋叫嘅内容咧，佢哋系咪靠嗰啲声音去将个信息传递俾第啲老鼠嘅咧？咁我睇过好多条片咧，当啲老鼠呱呱叫嘅时候咧，出边就嚟入嚟啲老鼠咧，好似系懵然不知嘅，即系完全唔知道里面啲老鼠系叫啲乜嘢，叫乜春嘅。咁咧，我睇过好多条啦，唔系个别嘅。咁佢哋里面狂叫，出边啲就照入嘅。咁第一，老鼠听到佢哋狂叫，究竟系咪理解到佢嗰个意思系讲乜嘅咧？咁我谂下。即系佢哋可能喺度老鼠叫，唔系用嚟沟通嘅，系只不过佢哋自己一个表达。但系第二只咧又冇同理心嘅，就听唔到佢叫啲乜，开唔开心、辛唔辛苦都唔知嘅。因为我睇咗几十条咧，佢哋都系 冇反应嘅。咁另外谂到老鼠会唔会即系人都觉得老鼠好精啦，又话识避过晒啲陷阱啦，又识得听人讲嘢啦，一讲老鼠佢哋又唔出嚟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咁我睇完嗰啲片之后咧，我觉得即系并唔系人咁谂咯，即系人谂咁样谂佢咧，实在可能高估咗佢。而佢唔啦，佢唔一般嘅陷阱唔中咧，就只不过系唔够吸引啦。第一，又或者佢本身嗰个求生本能咧，即系佢觉得。即是人类整嗰啲 mouse trap， 佢唔觉得係你善佢嘅。佢只係觉得呢嗰度企唔穩，我冇必要行一条咁迂回嘅路，又或者我掂到你嗰啲装置都驚揦嘢咁样。即係就係咁样嘅啫。咁所以我嘅结论呢得两个。即係原来老鼠嗰啲叫声呢係唔係用嚟溝通嘅。第二就係呢可能嗰啲老鼠个心底就好差嘅。咁咧，因为咧，即系自己舐咗嘢咧，就想人嚟陪咧，就佢嘅叫声啊，代表咗，哇，好正啊，呢度好开心啊，喂，好多嘢食啊，喂，好食啊，喂，咁样，即系可能不停咁样，佢嗌嘅内容咧，就系想第啲老鼠陪佢咯，即系得两个解释啫，我谂唔到第三个咯。咁总之睇成晚咧，啲老鼠越叫咧，第啲老鼠就好似直头系冇，直头系即系唔听人讲嘅，照入翻去嘅。咁可能佢哋鼻咧系先缺嘅，即系闻到有嘢食味系先缺，讲嘢咧反而系佢哋完全系有隔膜沟通唔到都唔定。唔知道你有冇专家咧？ 平话才，我睇过条片系讲鬼佬用特别嘅气枪嚟打老鼠，也有试验鼠，有冇用过老鼠胶？搵心王，我都有谂过呢一个问题，唔止老鼠。好多部兽装置都系咁，明明有动物中咗伏叫紧，同类都照中入去。 系、哦，咁呢个值得谂下，咁人系咪谂得老鼠太高啊？咁另外有啲咧，有啲情况都系啊，即系我呢啲人咧，即系同某啲人相处过咧，就知道系中伏嘅。咁但系你讲出嚟咧，继续中伏嗰啲人咧，就只会你系抹黑紧嗰个人嘅啫。咁所以咧，你喺动物嗰度睇翻人生咧，即系某程度都有啲出路啊，解释得到嘅。因为即系未死过、未舐过嘢，唔知啊啲人，即系都仲系觉得嗰啲嘢食味咧就吸引咗，就觉得搵嘢食系王道咁样。即系正如有啲人翻教会啊、拜神啊，都系想得到啲心灵嘅安慰啊，或者。觉得自己好有文化咁样呢，就嗰样嘢吸引到呢，即係个个月俾緊钱，又唔知嗰个人係为咩收你啲钱咁样都唔定嘅。即係动物嗰度已经启示咗㗎啦。即係你有啲人通常嗰啲人係唔会睇动物片嘅。因为我自细到大我同我老豆呢都超鍾意睇动物片嘅。咁我老豆成日俾我媽闹呢，因为佢录低晒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啊、Discovery 啊嗰类咁嘅、BBC 有动物片嘅。咁啊，专啊！我老豆即系食饭嘅时候咧，就真系播嗰啲片啊，例如啲蚯蚓啊，例如啲土拨鼠啊咁样咧。哇！我妈次次都闹晒，即系闹晒粗口咁样，我老豆先至唔睇咁样。咁当然啦，唔系人都接受到嘅。咁我老豆又唔系好识尊重我妈咯，好明嘅就系、 是。J.P. Galilea 可能啲老鼠讲紧粗口呢。 但讲粗口，其他老鼠仲入紧去嗰日先得人惊嘛。咁啊，拼歪菜咧，你讲嗰、那个鬼佬特别嘅枪嚟打老鼠咧，其实我喺十几年前咧，廿年前啦，咁我以前住深水埗咧，楼下就系街市嚟嘅，所以啲卫生环境真系极差嘅。咁所以咧，我就为民除害咧，就专登咧喺湾仔。Johnston 道有间孖人牌嘅铺头，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地铺嚟嘅，就买咗一把咧系农场用嘅枪嚟嘅，即系射啲铁弹嘅。嗰铁弹咧就细过 BB 弹少少，就系纯金属嘅钢珠嚟嘅，好细粒嘅。咁咧嗰把枪咧就 man 咗 clack 一声，即系用弹弓射一发咧就要上一下堂嘅。咁咧呢个系我有个中学同学嘅细侄嘅侄仔，我见到佢玩。拎去旅行嗰陣時玩，哇勁喎，射落個碌柚度穿過喎，咁咁危險嗰陣時僆仔玩呢啲嘅，咁我問佢喺邊度買啦，咁我跟佢買咗之後咧，因為我專係以為對付樓下啲老鼠嘅， 咁嗰陣時咧，就有位 band 友咧，就失咗戀又好得閒，就成日揸架車咧嚟揾我去食晏啊，食下午茶啊，跟住翻 band 房玩咁樣。咁咧，跟住玩完咧，佢又送翻我翻屋企，因為真係太冇細藝啊。咁於是乎我扭，喂，不如咁啊，我擺把槍喺你架車啊。咁咧就有時翻開嚟咧，就夜晚打獵啊咁樣。咁大家都覺得好玩嘅。咁啊喺個街市度漫遊，咁見到邊度多老鼠咧？就兜嘢射爆佢头啊！即系射到成只蛋你啊，射就射唔爆嘅，但系起码求其都射死咗十只八只嘅，每晚都咁咧。跟住咧，即系好过瘾啦，又可以帮到啲居民咁样。咁点知有一次无端端射紧老鼠嘅时候，突然间有两架唔同方向嘅警车突然间响号同埋响个灯咧，哇吓到我哋成个弹起啦！原来我哋已经俾佢埋伏咗啦。咁跟住咧，有成十个八个黑警咧走落嚟，就叫我哋趴埋墙搜身。跟住咧，就同我讲，佢话你涉嫌非法藏械。咁咧，今次就就即系叫我哋，即系佢冇心拉我哋嘅，就趴埋墙搜身，冇其他嘢之后咧，就就话要警示警戒。咁我唔知个法例系点噶，因为咧佢喺度。佢就同我讲咧，喺度观察咗你一段时间噶啦，咁我都知道你唔系匪徒，咁你射老鼠咧，亦都即系对个街市都有益嘅。不过我就唔可以唔警告你，因为你把枪型嘅物体咧，就实在系会令到好多其他嘅市民咧都会产生恐惧。咁佢讲咗大轮，佢点解要塌我？即系未塌啊？佢话即系警示警戒嘅理由。咁就叫我要宣读一句唔知咩嘅，唔记得咗个程序啦。咁于是乎咧，就放得我走噶啦。咁咧就叫我把枪，佢又唔拉翻差馆，把枪你自己毁灭佢。咁我就唔追究啦。咁跟住我问佢咧，喂，有乜理由把枪卖得嘅，但系又系犯法噶？咁我又唔系要嚟指吓人咁样。咁跟住话，咁你系错啦，卖得就唔系代表合法。咁你把西瓜刀买咗返嚟，你唔摆喺刀套周街拎住，你都会俾人拉㗎咁样。咁是但啦，我都明白嘅，即係都係做嘢啫，因为唔拉我都 ok 嘅，即係唔塌喎。咁呢点知警司警戒完之后呢，就即刻冇晒事，即係冇事发生，仲问我个朋友，喂你架车二手价几多啊？咁样突然间懒 friend 咁 friend 咗。跟住另外一个，喂你把车喺边度买㗎？几正喎。咁跟住话我冇啊，喺孖人牌买嘅。佢话哎我。佢话佢唔知个亲戚咧喺新界种嘢嘅，咁佢都要整翻把咁样，啊真系讽刺！啱啱先拉完我，佢又想整翻把咁样啦，吹象。咁总之嗰次咧样衰啦，俾人哋趴埋墙搜身喺街嗰度。 抢歪虫定系中咗陷阱？记真系叫紧救命，再走入去果啲系谂住救记， 点知 只系不自量力，根本唔自觉自己系冇能力救同伴呢？玩信王会唔会老鼠天国系好弱呢？ 野 玉是人树，有冇一条罪叫非法露鞋？大力水手789，老鼠系有义气嘅，同雷夫叫求救系会帮拖嘅。之前有片讲解过的，其中有隻踩了老鼠胶，同雷会帮忙脱险的。 咦，咁我睇下先，老鼠胶咧，我真系有少少阴影。话说我中学有个同学咧，就系佢住喺白田嘅，咁我同佢死党嘅曾经。咁咧就佢有一次放学翻屋企，咁咧见到屋企有几条喺度围观紧啊，又有血案啦，因为真系见到成地都血啊。咁佢话好熬底啦，嗰次点知咧，即系好惊险咁样去了解系咩事啦。哇，即系唔睇啊，由自可一睇到真系想呕。原因就系咧，佢屋企有只好大嘅老鼠，匿藏咗一段时间，但系捉唔到佢，引唔到佢，见过佢，但系就唔可以即时捉到佢啦。咁一空佢就即刻匿埋翻喺啲，因为屋企都几多杂物嘅。咁于是乎咧，用老鼠胶啦。点知咧？一劈老鼠胶同埋一塊木板呢，就摆正喺厨房门口啦。咁呢一索得难喎，点知咁就老鼠呢兜嘢一跳落一趴喺度。 就唔係手到佢，可能好即係見到佢嚿燒肉咧，好吸引咧，就成隻老鼠趴落去。咁點知老鼠咧，趴落去中咗招咧，仲要食。咁點知咧，佢食嗰嚿燒肉嘅時候咧，即係成個下鄂同埋條脷咧，都已經黐咗老鼠膠嗰度。咁點知咧，諗住抌咗個老鼠膠啦。點知就屋企有大人又唔喺度啦，即係佢阿哥喺度啫。咁就唔敢理，諗住有鳩佢。等老豆老母回来才处理啦。点知呢就是那段时间老鼠逃脱的时候呢，将整个下颚和条脷，即是下颚的皮和条脷扯住，身体手脚是这样硬硬将条脷扯出来，还有整个下颚那块皮呢，跟着老鼠扯断了条脷都要逃亡，还不够，还要周屋跑，可能痛得滞定是惊得滞。那些血呢就好像哇死鳥草咁樣，成屋都係滿曬血，嘩真係嘔心到呢，屌，後來隻老鼠都係可能失血過多不知倒地就死咗喺門口囉。嘩所以真係老鼠膠唔好搞呀，千祈真係大家即係唔好以為老鼠膠好掂呀，係好恐怖呀，真係搞住隻老鼠好夠力嘅話，所以啊奉勸大家老鼠膠真係唔好搞。 平歪菜知嘢唔平，平歪菜 message retracted。平歪菜老鼠膠兼反感，果陣味超級臭。 係啦，陣味都臭啊，所以唔好搞啊，真係。喂，咁啊，係啦，即係講老鼠呢，即係有啲人頂唔順呢就離場㗎啦。因為呢即係唔係人都頂得順呢啲咁嘅嘢嘅。好啦，咁啊講第二樣啦。咁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 topics 呢，我成日都想即係成日都睇嘅呢排。咁都係近呢一兩年先至多嘅。就係、是、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咧？有啲土人咧，就喺一個荒野、一個森林或者荒野嗰度咧，就喺度掘咯，掘一個水底泳池啊，唔係地底嘅泳池啊、休息室啊、一個花園啊咁樣佈置到咧美輪美奐咧，好似現今現代人嘅豪宅嘅花園咁嘅。咁咧佢嗰啲地方咧，嗰種土人生活嘅地方咧，都應該係幾啲資源都好充裕嘅，因為呢佢要整泳池呢附近一定係有啲瀑布啊、山溪啊咁樣嘅，即係似係嗰啲嗰啲咩海大溪地啊，或者印尼啊，或者馬拉嗰啲原始森林附近啦、啊。咁又掘你真係估唔到呢，即係我諗假嘅，即係唔止兩個人嘅，通常都兩個土人呢掘掘一個即係一個平地，掘一個地下宮出嚟，即係絕對係大過而家啲劏房嘅嗰個面積。咁呢就有埋亭台樓閣嘅又有啦。咁於是乎掘好晒個 structure 呢，佢仲係識得搵啲黏土呢，就走去將個泳池個底呢就防水，即係唔會令到流失。咁呢即係好有計咁嘅，即係如果你睇個 structure 呢，就背後一定係有一個 designer 或一個 interior designer 或者一個即係總之懂得裝修或者懂得設計嘅人喺背後點佢哋做嘅。如果土人都懂得做呢啲嘅話，佢哋自己屋企又唔使咁簡陋啦，係咪？咁呢掘咗之後呢，仲搵一啲草皮呢，草皮即係喺啲草地度割一塊草皮嚟裝飾呀，執啲石春呢嚟整一個好靚嘅庭園咁樣嘅。因為你睇幅相呢堅靚嘅，咁幅相 P 嘅圖嘅就將啲綠色即係整到好鮮嘅，咁現實嗰個冇咁鮮嘅。咁同埋呢喺個地下室嗰度呢又搵啲油燈呢，即係自己整啲油燈呢就擺喺裏面照明嘅。咁佢成日嚟去都係一個套路嘅啫，就係、是、呢有兩個土人就搵到個地方不停咁掘就快鏡咁樣，可能掘半日咁樣，跟住呢就將一啲黏土呢就搽咗個底，即係防水層，跟住呢就喺个地窿或者一个山窿里面咧，就点着啲灯，咁啊连个灯咧都掘咗埲墙有个灯位嘅，即系总之好 Q 靓嘅，大家得闲睇下咯。咁咧就之后咧就掘完之后咧就去附近嘅山边山溪，就咧锯几碌竹出嚟就整通佢，就变成一条喉管，就喺嗰个山溪度引条水，就fill 咗个水塘咁样。咁咧 fill 咗水塘之后咧，嗰啲黑人咧，即系土人咧。就例牌呢就去游兩個塘啦，即係洗面沖涼，跟住呢就攞另一竹啊樹葉啊，就將嗰原本係泥地呢就鋪咗一個床咁樣，就喺度瞓一陣先咁樣。 咁咧，你就咁睇落去咧，已經好爽皮噶啦！即係一個土人咁識嘆，即係你諗翻香港嗰啲人咧，瞓劏房，即係淨係要嚟瞓，瞓醒就翻工，即係個 quality 的確係好唔同嘅。咁於是乎咧，但係我懷疑佢哋即係為咗拍嗰條片，佢條條片咧都六位數或者七位數以上嘅，即係個 view 數啊。咁所以咧，點嗰啲土人掘呢啲嘢，我唔知俾咗幾多錢啦。但係佢應該有得賺錢嘅。如果唔係咧，就唔會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channel 咧，就走去掘呢啲咁嘅山洞去美化佢，變咗一個現代人嘅一個高級嘅泳池啊咁樣啦。大家睇下，真係好有趣嘅。即係呢啲咁嘅 content 咧，就絕對就為咗 YouTube 而設嘅。原因就係、是，嗰、那個嘢掘完之後點咧，又唔使你理嘅。嗰、那個掘完個地洞裡面有冇氧氣咧，又唔使你理。嗰啲泳池水咧用完之後咧污糟咗，或者個人游完水之後有啲有機物跌咗落去，咁樣嘔咗啲菌或者污染咗，佢完全係冇諗住去水嘅。咁所以咧，我就另外好有理由懷疑佢哋咧，就淨係示範掘咗個一個小天地出嚟咧，一個靚嘅場景出嚟咧就完㗎啦咁樣。咁我發覺而家越嚟越多啊，咁但係最少嗰條咧都有六位數嘅 view 數嘅。咁你諗下呢個一個生意嚟喎，假如我係即係通常咧鬼佬殖民咗人哋嗰度之後咧，就點啲土人去做啲嘢咧？你點啲土人走去起間屋，分分鐘你賣咗間屋咧，佢賺錢冇呢個 YouTube 嘅 view 數賺到嘅錢咁多。你諗下七位數喎，過十八千萬、十萬、八萬。百幾萬嗰一條片，我見到佢密起上嚟咧，一個禮拜有兩間呢啲咁嘅別有洞天會出現嘅。咁我就咁目測咧，我都有四五個呢啲 channel 咧就產生咗啊。咁個土人咧個人種啊各有不同嘅，有啲咧就鼻高啲，有啲鼻扁啲，有啲似黑人，有啲似菲律賓人嘅，有啲喺南美洲啊、巴西啊都有嘅。咁啊，大家都睇得過嘅呢個幾個人嘅都。 野玉是人数探长知道中国音乐人你知吗？ 唔知。 Alan Chung， 探长你好。 Hello。 我见 Kenny share 咗一个 Cry on Your Smile 剪女声 version， 系你推介住，但系我搵唔翻个 post， 想问问你记唔记得系边个歌手 cover 住？ 我都唔记得。 有人话走了，听不懂。野玉是人数后面一大群建筑师帮手。Alan Chung。 系咯，有建筑师帮手都唔奇，但系咪一大群我就唔知，唔肯定，我完全冇上镜嘅。咁呢位Chien Ma 啊，走啦，再见。你听不懂，我也讲不到。啊，今日个主题咧，嗱，真系几乎唔记得咗啊。畅谈香港语咧，我点解改咗咁嘅标题咧？系有原因嘅。 Alan Chung， Alan Chung 咧唔知点解又唔读喎？咦，十九岁喂你好啊！之前都唔识九保田利新、玉置浩二同德永英明嘅歌，但系前几日机缘巧合听到玉置浩二唱《李香兰》，觉得不错系咪应该话？想揾多啲呢个年代嘅歌，你想你推介一下咁啊？有几个都推介得过嘅，即系九十年代嘅德永英明啦，即系你话斋。咁其实啲歌啲 melody 啊容易啦，同埋佢比较易听啦。咁同埋《镇内大状》，唔知你有冇听过？咁嗰阵时啊，张立基咧就专系改编佢啲歌嘅。咁但系真正嘅《镇内大状》咧就好听好多啦。嗰阵时其实香港嘅 arrangement 咧或者录音技术咧，就算俾你啊，人哋摊开晒俾你抄咧，都抄得好渣噶，好多都。咁尤其是阿 Kenny 点解觉得香港嗰只 Cry on Your Smile 咁，即系同埋香港嘅许志安嗰只唔知咩咁差得远咧？尤其是嗰间公司咧，佢哋人哋摊开俾你抄，任你自己弹啊，都弹得渣过人嘅。原因九保田利新咧，九十年代咧系一个超强嘅一个音乐人嚟嘅。原因就系、是、其实你听翻日本人对于研究音乐嗰种能力同埋嗰种野心咧，真系其实鬼佬都射咗佢嘅某程度，即系所谓射咗佢咧，即系都互相尊重嘅，应该咁讲。 即系又唔似香港嗰啲咧，抄都抄得渣个人嘅，即系唔系话灭人灭人哋灭自己威风啊！呢个系客观嘅陈述嚟嘅，事实上，咁咧香港去 cover 人哋嘅歌咧，就只系少部分先至高质素嘅啫，嗰啲多数都系菲律宾人啦，即系例如，我记得《爱到发烧》林子祥嗰只就系、是、都系一个 cover version 嚟噶嘛。我觉得呢隻歌呢 cover 得比较似嘅，即係个做音乐嗰个班底。咁但其他华星唱片公司嗰啲呢就真係特别渣嘅，我夠胆讲。即係嗰个期间啊。咁所以呢你困埋啲九宝田你身啲咁劲嘅音乐班底呢就真係简直係攞解嚟丢嘅可以话。咁譬如你讲玉置浩二呢有首叫做夜晚咩嘚嘚嘚嘚嘚嘚嘚嗰隻叫咩有隻咁嘅歌啦，咁呢段呢我见到中间嗰段过门呢就香港版呢就係专登弹咗啲 jazz 嘅演绎内嘅，我觉得呢隻有少少特别嘅，就同其他嗰啲其他都照抄抄得衰过人㗎嘛，但我头先讲嗰隻呢张学友唱嘅一隻玉置浩二嘅歌呢係编得几好嘅，编得唔错嘅，咁我唯一一个印象就係呢个啦，咁90年代有好多喎，嗱譬如90年代我最鍾意听嘅组合就叫 Deep in the Pool 啊 ，D.I.P. in the Pool 系一个女士唱嘅，咁啊叫甲田益也子，咁佢即系呢只简直令我痴迷嘅，即系佢啲歌嗰种 style 啦，嗰种前卫啦，嗰种编曲嘅 style 啦，即系好鬼脱俗嘅，又唔似日本，又唔似香港，又唔似美国咁样，可能比较相对接近欧洲有啲 arrangement， 咁所以系咯。你试下听 Deep in the Pool 超好听，但系好似讲香港嘅歌星系冇人试过 cover 佢嘅歌嘅，因为佢唔系咁 melodic， 所以咧你知啦，香港成日都要照顾唱 K 嗰啲人噶嘛，咁所以咧香港嘅就算去走去 cover 嘅歌咧，嗰、那个局限都好大嘅，大到系只系嗰啲 melody 好完整，快慢适中。有段落明明显显有根有强，先至系佢哋嘅大热歌曲，先至会 cover 嗰啲嘅。咁同好明显同外国嗰个主流价值好唔同嘅。嗱，举个例，美国 cover 歌咧，佢只会 cover 翻啲英文歌嘅啫，即系只会翻唱翻啲英文歌嘅啫。但系有冇人知道Michael Jackson 曾经 cover 过一只日本嘅歌？冇人知咧，即系唔会冇人知嘅，即系冇人知咯。一阵间开股啊 ，Michael Jackson 嘅一首 cover 歌系 cover 自日本歌嘅，冇人知。咁一阵间可以开股啊，大家又可以听一下啦。 平滑菜仲有睇过啲人靠山食山，成田员工炸嚟食 ，Alan Chong 不得了，我打少咗个字。 即系点啊 ？Jack Music M B Alan Chong 是否伊能静？也有是人数，今日是否讲广东话主题呢 ？What is zero？ 月半弯 ，ringing off 月半弯冇错。 月半弯 ，Kenny Aiken， 你一讲我瞓咗都弹翻起身听 奖 学听音乐。我以前号称卡拉王呢几年，跟得老探，当我听同欣赏歌技思路都完全改变晒。T-Mono， 桑田佳佑， 系啊，都正啊。 Flightney Short。Samson Sibila 遥远的探月 Alan Chong Yes 中文首唯独你是不可取替相比日文版真是被比下去 Alan Chong 梦的延续 Raymond Chong 安全地带都正 喂咁啊 Kenny 咁样讲实在太夸张啦咁我有个有啲朋友呢即係都倾得下偈嘅咁佢话识咗我之后呢就冇晒人生乐趣因为以前呢连郑少秋同埋徐小峰都觉得正嘅咧，听你讲完之后咧，一比较上咧就觉得，哇唔肯系话细个听埋咁嘅嘢咁样，咁但系开心咯，佢话以前，而家唔开心咯，咁所以有辣有唔辣嘅有时啲嘢，咁啊千祈唔好话喺我度学，我只系分享啫，即系我唔敢教你，有咩资格咧？请问，咁啊邓老师话伊能静，我唔知你讲乜，咁啊又系冇头冇尾。咁啊 ，Pan Wei Choi 咧话食靠山食山靠水食食，但系咧食唔公嗰啲咧，即系其实老老实实喺网上面咧，或者生活上咧，讲饮讲食嗰啲我系完全冇兴趣嘅，即系甚至乎我睇 YouTube 我都唔会睇嘢食嘅，咁唔公嗰啲更加唔会睇啦。 咁啊，仲有阿湘系咪讲广东话嘅主题？好，下个话题系讲广东话，因为我相信头先嗰位GN 系嘛 GN 妈，我谂佢都系因为睇个主题走入嚟嘅啫。咁啊，冇办法啦，我都讲唔到佢啲话。桑田佳又好啦，同埋 Southern All Star 啦都好嘅。咁同埋即系嗰个鹰井唔知咩都唱得非常好嘅，即系啊。Southern All Star 嗰、那个系咪 Southern All Star 系啊，冇错。唔系 Mr. Children 嗰个鹰井嗰啲都唱得好嘅。安全地带正噶，坚系。 Kenny Aiken 有部戏介绍孟买酒店，有时间大家跟跟佢。Alan Chung， 我本身想讲嗰首歌不得了。Kenny Aiken 真系跟得你都系唔同咗嘅。Kenny Aiken， 我一向有个句讲过句，你系九唔搭八 ，friend 都照掉。Alan Chung 啱啱好似读唔到。 哦，咁即系点啊？我唔明啊，即系好混乱啊。Kenny， 我明晒你讲乜。咁但系 Alan Chung 又话又漏咗个字，又好似读唔到系边个 miss 咗，你再打多次咪得咯。 Flightney Turbo's Project Ye Yuk Siang Su， 我想知香港人系咪都识粤语拼音呢？ 其实我以我识嘅香港人咧，好少人识粤语拼音嘅，通常咧反而识仓颉就多啲嘅。咁我仓颉咧坚决唔学嘅原因就系咧，我哋有一个好好嘅广东拼音系统，但系又冇人用。咁啊，直至到我識咗個朋友咧，佢真係識得寫呢啲好本土嘅 program 咧，就寫咗俾蘋果啦，同埋寫俾 iOS 啦。咁所以我都有幫襯佢嘅。咁 iOS 裏面我都係幫襯一個廣東輸入法咧，非常好用嘅，因為佢好多相關字咧，我哋廣東人或者香港人用嘅字咯。其實嚴格嚟講係講香港字咯嗰啲。 陈伟松、桑田佳佑、英井和秀、玉置浩二，全部系卖非法。 咪食嘢啊！ 以前我系戒毒所，好多人食蜈蚣。 蜈蚣系咪好有蛋白质嘅咧？同埋定系好容易呕出嚟嘅咧？因为鸡都走去食咧，嗰啲通常都好嘢嚟嘅。因为鸡唔会食蚁噶嘛，又会食曱甴同埋食蜈蚣咯。以我所知。 SHIU 仲陈探记早晨， 系嗱，喂你好啊，早晨啊，喂我讲啊，个主题先啦，个主话题就系畅谈香港语。咁我觉得我曾经拍过啲开箱片咧，咁就因为同一个 product 有，即系我譬如我摄影器材咁计啦，咁通常咧就最畅销咧。就是英文的话题，即是英文语，即是英语的话题，即是的 content 是最受欢迎的，最多 hit rate 的。那呢如果讲中文的话题呢，就很多时呢就吸引了一些台湾或者大陆的网友呢就来看。那呢他们发觉不懂听呢就会不看的啦，这样。那于是乎呢，我为了即是以免他们向语呢，即是走入嚟又唔识睇呢，咁我就寫埋香港话咁样，定香港语咁样。咁但我发觉呢，逢亲寫亲香港语，即係呢个标题，譬如话神牛 A1 闪光灯可以用到 iPhone 嚟影飞灯咁样一个话题。咁呢但係呢就寫埋香港语咁样，希望呢即係你识听入嚟，唔好嘥大家时间，係咪？咁点知呢就惹嚟好多大陆人嘅攻击呢，就话呢个世界又冇香港语。请你政治正确先至好拍片，咁样都有人够胆讲我。佢话连香港呢个世界冇香港语，唔系佢连你讲紧嘅系广东语你都唔明嘅，就唔好学人哋出视频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咁嘅袭击啦，即系咁嘅留言好多嘅。咁你唔睇咪唔睇咯，即系我用咩语关你咩事啫？老实讲，咁唔通我见咗个拉丁语咁，我叫佢喂你唔识拉丁，唔识英文就唔好讲啦，冇人咁讲嘛，全世界都硬系唔知点解咧，有啲以为自己系大国嗰啲人咧，就人哋表达自己讲嘅香港讲嘅话，佢都唔能够接受，都要加多两句嚟即系制止你嘅。所以可想而知，你见到台湾人揸住一支。青天白日旗走去运动会、奥运或者亚运领奖嘅时候， 都有啲大陸人走去搶人之國旗，即係呢個就係大國訓練到一啲人才出嚟咧，就專係做埋一啲唔識得尊重人嘅一啲行為。咁所以咧，當初咧我就係無意中咧就發現到有啲咁嘅分子咧，就連你寫香港語咧都喺佢眼中都係錯嘅。咁香港人講香港語，潮州人講潮州語、潮州話咁樣，咁有咩問題咧？咁我想表達我講嘅嘢啊，我係 from 呢個香港人而講嘅，有咩問題咧？咁點知終於有好多人咧就好無理咁樣咧，走去踩場啦。喂，你不如討論一下我講個閃光燈得唔得啫？你討論一下我放嗰個 DJI 飛機得唔得啫？即係完全係，即係呢啲人係唔識尊重人到一個程度咧。即係一個你開放一個留言係俾你討論緊個內容啊，究竟即係你譬如你睇外國嘅 YouTube 嘅留言，人哋通常都正面㗎喎，即係人家通常都係透過人哋嘅經驗分享而自己識咗啲嘢，即係都講句唔該嘅。咁但係你啲咁嘅人唔該都唔講聲，仲喺度斟酌緊人哋用香港語定用大陸語定用广东话咁样，喂，关你咩事啫？你唔睇咪咪捻睇啦，系咪先？咁所以咧，今次专登咧就招呼下呢啲人嘅。咁咧，我发觉咧，我嗰啲开箱文咧，都系 total 加埋咧，都系十个八个呢啲咁嘅咁冇礼貌嘅人啫。咁但系咧，我最近咧就睇过一个 VOTV 讲公屋嗰、那个嗰个节目，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啊。即係有林義文啊、林一峰啊做主持嘅，裡面呢有長毛啊、曾玉成啊，有時有盤菜瑩子啊，咁嗰個節目呢，我諗大家知道講邊個。咁有個 backup 佬呢，並唔知佢真係片主呢，就出咗個嗰條片出嚟啦，又寫明係香港語嘅。嘩，根本嗰啲留言呢全部都係攻擊緊佢講香港語嗰個留言。即係點會有個國家啲人係衰到咁樣㗎？即係簡直係羞恥啊！即係我仲認自己係中國人咧，我覺得係羞恥嘅一個行為。即係中國人咧，先至會咁樣去唔容許嗰啲地方嘅語言存在嘅。即係人哋寫咗你唔睇咪唔睇咯，使唔使死啫？即係又哇！直頭我覺得我係已經好彩嘅，原因就係我少人睇啊。人哋嗰啲 content 喐啲都十萬八萬嗰啲咧，根本上你一直睇落去咧，全部都係攻擊嚟嘅，就係攻擊佢寫香港語嗰個字咯。即係總之，我覺得不知所謂啦。即係有咩資格做文明人啦？嗰啲人 ，Eddie， 可以知夜鳥 ，Flightney， 唔公係化結 ，Flightney，、哦、大心龍也 ，Alan Chong 呢、這個，同埋係問下你有冇方法揾到德永英明獨唱，唯獨你是不可取替注日文。我今日睇完日本全日通过相隔10,000公里的爱情广告，呢首广告得一分钟，但照狂 loop 上晒瘾。Samuel Kwok Behind the Mask Flightney， 未 理佢啦。T-Mono 龙头猪都食唔公，色会红。D-Yeoxiangsu 粤语是否可以像越南语那样拉丁化呢？直接去汉字化呢？我想了这个问题好耐。Ultraman 数96人住屋，我住公屋。 哦，系冇错，嗰、那个节目嘅。咁我梗系唔理佢啦，但佢真系踩场啊嘛，即系我想研讨下呢个情况啫。我见到咧，唔知点解有几位朋友咧，佢打完啲嘢俾人嗨咗。咁我而家解返锁啦。咁但係讲嗰啲乜俾人嗨呢？通常都係长篇大论嗰啲呢就会俾人嗨嘅。咁头先我相信啊 ,Eddie Sir 呢就话唔公可以指夜尿啊。乜嗰啲监等好多夜尿嘅咩？係咪食啲嘢有啲问题呢？ Alan 唱呢、這个同埋係问下你有冇方法搵到得永远唔独唱，唯独你是不可取替注日文。我今日睇完日本全日通过相隔10,000公里的爱情广告，呢首广告得一分钟，但照狂 loop 上晒瘾。 其实呢我就答唔到你嘅问题嘅，因为你讲嗰首中文歌我根本就唔知系边首。咁呢我可以帮到你嘅呢，你譬如90年代嘅流行歌，你就去 YouTube 嗰度呢，因为好多 playlist 呢係有啲人呢揀晒嗰陣時自己嘅心水歌呢就 upload 晒上去嘅。 咁有种 playlist 咧，就一个片里面有一两个钟头咧，就全部自己排晒歌 ，DJ 咁打埋碟嘅。咁你去搵一个90S J-pop 咁就得噶啦。咁有好多任你拣啊。咁你会听到嗰啲歌嘅。咁通常嗰啲咁嘅 DJ 咧，佢就会将嗰个 time 曲啊，即系你走由第一分钟开始系边只歌。跟住到3分05秒又变咗第二只歌，有晒 playlist 嘅。咁你一 click 咧 ，click 到一只歌嘅。咁你听到你咪知边只咯。我呢排都系咁样听歌，因为近来我听紧啲70年代嘅 jazz 咧，日本人玩嘅 jazz 咧，哇，啲质素高到你唔信嘅真系。佢有啲日本即系玩翻学咗人哋欧美啲 jazz 之后咧，佢用融入咗自己，可能加啲 shakuhachi。落去做其中一 part 啊，又或者加啲三演员做个 course 啊，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 arrangement 咧，再加上佢哋好高水平嘅演奏能力咧，再加上佢哋啲独特嘅编曲咧，即系直至到今时今日2019年咧，我仲系迷恋紧1975年嘅日本 jazz 嘅，即系可以咁样嘅。即系你可想而知，一首歌能够你听翻啲旧嘢都咁唔觉得呕心嘅咧，原因就系佢哋个制作好认真咯，好高水平咯。你点解而家听翻郑少秋嗰啲像雾像雨像春雷嗰啲歌，听到想呕咧？原因就系唱得稳得咯，同埋冇灵魂咯。即系人哋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嘅变咗像雨像雾像春雷咁样，你要听到想呕啦，大佬！点样可以觉得佢系型啫？点样几十年后听翻都会回味啫？我真系冇能力咁样做咯。咁我就梗系听翻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啦，系咪？因为人哋水平高啲，一来原创，咁所以。即系我建议大家咁样揾翻啲旧歌听，系可能会惊喜众多咯。唔好净系为咗佢改过边首广东歌而走去揾翻嗰首广东歌咯，系完全冇意义嘅。我觉得即系只不过嗰阵时嗰啲监制，譬如欧丁玉啊咁样，即系佢啊听到呢首掂咁样就如取如葵咁样就走去老笠咗人哋首歌改啲中文词，咁啊赚大钱啦。谂下以前香港人嘅娱乐圈。或者香港娱乐事业之所以蓬勃同埋赚到钱发到达，喺我认为呢啲系全部冤枉钱嚟嘅。因为你又唔捻原创，全部都系他人呢个嚟唱。喂，嗰阵时得一个大电视台，得一个大电台，佢播乜你都要听噶啦，香港人。咁但系你一 compare 翻同时嘅别国嘅歌，甚至乎日本，屌你咪觉得比下去咯。咁你即系你冇面嘅，真系。所以我劝大家。听翻人哋原创嗰啲歌好过走去专登为咗首广东歌而走去听翻首日本歌咯。嗱，呢个我认为啊。咁我头先见到咧，另外有几则嘢咧系俾人哋俾人 ban 咗，唔知点解？系咪因为你摆啲 link 咧？跟住啊，嗱，头先阿双话越南话可唔可以用咩拉丁化呢啲我完全唔知啊！你唔好将一个搵一个文明嚟问一啲，唔系文盲嚟问一啲咁嘅这个问题，我真系完全答唔到爹啊 ！Sorry。 Kanye 见人哋个个抽竹水讲绯闻男女，你就讲粤语香港中文，哈哈！所以咪唔够挖众取宠到你睇，连好多老坑日日出三条片讲政治，既连绯闻主角系边个都未分得清，都冲出嚟加入战团评一评，你就知你系另类嘅另类，所以唔好理佢有几多人听，你自己做好自己，自己想讲就够晒。 个 point 喺边咧？你讲得完全啱嘅。但你唔好攞我张同嗰啲老人比啦，即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噶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好多人要模仿嗰个老人噶，包括嗰个网台嘅 backdrop 都要整绿色啊咁样嗰啲咧，好奇怪嘅有时啲嘢。 也有是人说台湾闽南话叫台语，同福建闽南话有些不同，被日本统治过，有很多日本词汇、 哦， 所以香港语是没有问题的。 哎，个个好似你咁文明咩？你估真系一套火啊！真系好嗱，我头先读咗嗰啲被嗨咗嗰啲留言啦，即系包括 Kenny 啦，睇下仲有冇被嗨嘅，因为咧有啲好敏感嗰啲人咧。即系我惊你误会我咧，我删人啲文啊！即系我从来咧，我做网台咁多年咧，就算恐怖袭击或者抹黑我嗰啲咧， 我都要 keep 翻佢，我唔会洗人哋啲嘢。即系你知道，你见到有啲道德高尚嗰啲 forum 里面，即系我唔系嗰个台，即系嗰个 chat room 里面，俾人哋踢爆嗰啲嘢咧，就删文噶嘛。嗱，如果唔信咧，不妨试下咧，即系喺某啲好道德高尚嘅网台留一啲对佢不利嘅语言咧，包你俾人删嘅。即系佢冇勇气面对自己嗰啲错。咁我咧，我唔系话好大勇气，但只不过咧，即系我坚信我嘅睇法嗰啲系事实嘅话咧。你無論用一個反轉的方法來抹黑我，即我只會保留這些黑歷史，希望將來覺悟反省的時候警惕自己，真是挺苦心的，所以我不會洗人的東西。你試我底線的話，你不妨講粗口啊、人身攻擊啊，這樣你試一下，即我你只會覺得自己戇鳩，你做得出這些東西。喂，不知為什麼 Alan Chung、 Alan Chung 和Dominic 呢，你留咗啲嘢呢，佢都唔彈返出嚟，原因就係唔知你 paste 咗條咩 link 喺度囉，我諗。咁啊 ,Alan 將我啱啱開咗你個留言，睇下講乜先。 同埋係問下你有冇方法搵到得永英明 嘅 唱， 就 唯獨你是不可。 咁我唔知點解唔出到，但頭先我讀到喎。OK, 咁啊希望佢唔太多人 high 咗啦。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 high 就 high 的某些东西 HIDE 啊，不是自 high 的 high 啊。 Flightney 咩啲人自己一样讲紧家乡话 ，Henry Kim 丑陋的中国人 ，Yeok Siang Su 台湾闽南话叫台语，同福建闽南话有些不同，被日本统治过，有很多日本词汇，所以香港语是没有问题的。Kenny Aiken， 我再瞓先，老友大人。 好，拜拜。 Flightney 呢类人好多，自己一样有家乡话。对着同乡一定讲家乡话土话，但是就要打压其他人其他地域。 点解咧？ 信王嗰啲癫人乜都闹，我谂迟下一开口就要讲咗共产党万，先开始讲嘢先冇事。Flightney 探长推介一下旧日本 jazz 啦。Samuel Kwok 永英明世界中谁 ？Flightney 俾几个名嚟揾下。 好啊。 Flightney T Square。Flightney K Simply。Alankly, good comment。 其实 T-Square 和 Cassiopeia 就不算是 Jazz 来的，它算是 Fusion 音乐，即是受美国影响很大。因为你听那些，即为什么这样说呢，即不是感觉那么简单的，即他们用一些乐器和他们的编曲和他们的录音方法和他们的曲式，即那些段落编排呢，都是有一个商业的考虑的。因为首先讲一下 Cassiopeia 和 T-Square 先。这两队 band 呢，他们全部呢都是 Yamaha 培训出来的一班精英来的。即是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就被 Yamaha 这间厂牌呢就培训他们，帮他们出碟和支持他们演出和作曲啦。那他们个个都劲了，不用讲了。即是日本的企业精神呢，是同埋个教育是息息相关嘅，即係人哋好有远景嘅。咁所以呢，佢哋最早期作嘅歌呢，好多时呢都係变成一啲广告歌啦，甚至乎佢出产嘅电子琴啦、乐器啦、sequencer 啦，同埋佢出嗰啲声音嗰个 demo sound 嘅用嘅歌嚟嘅。咁所以佢哋嘅音乐呢，无论喺电脑度 playback 同埋喺真人 live 弹呢，都是追求是一模一样的，高度纪律啦、齐整啦，个 sounding 是每次重复都可以出翻一样同一样嘢啦。即系最令人惊讶就有纪律性啦，即系你嗰啲好复杂嘅编曲啦 ，live 都弹得好齐啦。咁样即系佢系绝对系令到一啲听开西方音乐嘅人咧，觉得即系个会唾弃嘅原因就系佢个个机械人咁啊玩到。啲 live 真係嚇死人嘅，即係如果舉個例 ，Cassiopeia 佢1980年代都有出唱片嘅，出咗30-40张唱片都唔止我諗。咁佢啲歌咧全部齊輯輯，咁真係聽到悶嘅。有啲人中意驚喜，譬如中意美國或者中意一啲實驗音樂嘅人咧，就特別零舍憎 Cassiopeia 嘅，因為真係冇驚喜嘅。但我聽歌咧，即係我識啲欣賞嘅唔同嘅地方啦。咁我聽 Cassiopeia 梗係唔～ 梗係唔會追求嘅驚喜啦。咁所以呢就會樂趣大啲嘅。咁所以就係大家可以試下啦。咁你譬如頭先你話我聽緊嗰個日本嘅舊 jazz 嘅歌呢，其實有好多呢就算 Spotify 都搵唔到啦。咁所以要喺 YouTube 嘅。咁我而家介紹呢對啦。呢、這個呢就係 Masaru Imada。Masaru Imada, 串法係 M-A-S-A-R-U。I-M-A-D-A 咁樣，呢、這個呢已經係嗰種好 typical 嘅一啲美國 jazz 再加咗自己嘅一種演繹方法。咁呢如果你喺YouTube 揾到嘅呢，佢就類似嘅嘢呢，譬如我頭先晏晝聽緊個呢，你就係打呢個 70s 即係 70s jazz music 咁樣呢，你就好容易揾到呢啲 playlist 㗎啦。咁所以而家呢唔使專登睇一個咩雜誌教你聽歌啊，甚至唔使追隨一啲咧音樂嘅達人啊，或者佢哋好熟悉唱片膠片啊，即係唔使嘅。根本你用你個直覺咧，你揾一啲你想聽嘅類別喺 YouTube 打到出嚟嘅時候，我通常都係咁樣揾一啲更加驚喜嘅歌咧。咁你揾到一啲有 playlist 嘅歌，自然有佢哋嘅名啦。咁你就可以依住個 playlist 嗰個名咧，就去 Spotify 或者 Apple Music。就可以找到他們的歌了，那就很開心，你不停地驚喜。雖然說現在那些人說、現在聽歌都不好聽的，即我絕對不贊成的，問題是你 miss 了的歌是多過你喜歡聽的歌的，根本因為在、唱片行業還是賺到錢那幾十年呢，他的作品其實多到呢即多不勝數的，你想聽什麼就有什麼的，只要你不是追潮流，你就已經可以聽到一些很有 character 的歌。尤其是香港呢，因为我哋咧被嗰班垄断咗音乐圈、垄断咗音乐工业嗰班人揀嘅歌，而局限咗我哋能够听到嘅歌嘛。即系正如我头先讲，一啲歌要快慢适宜，卡拉 OK 唱得即系容易，卡拉 OK 会 hit 到嘅，有俾人唱嘅表现嘅，个 melody 咧要好靓嘅，同埋嗰啲公式化嗰、那个即系嗰个段落好明显嘅。起程转合嘅，间中有啲三连音控诉嘅，咁呢啲歌呢长期呢几十年呢，我哋都係俾啲垄断咗香港音乐行业嗰啲人揀咗啲 cover version， 而我淨係识得听以上大家讲嗰几对 band 啦，即係嗰啲音乐人啦，都係张学友啊唱过嗰啲啦，咁所以呢係好窄嘅，你只係听到即係冰山一角嘅其中一种日本音乐啫。咁但係实际上日本人先至唔好似你香港人咁鬼窄啦，人哋同事听緊德永英明，但同时人哋第二队乐队又已经即係玩緊佢自己啲一啲好另类嘅歌啊，甚至乎即係讲另类都係有个 bias 啦，即係玩自己鍾意嘅音乐啦。你鍾意好 popular 好工整嘅，你又可以听一啲 fusion jazz 咁样。咁所以你真係要搵返啲 miss 咗嘅歌就大把囉，可以即係唔使，我觉得大家放弃一定要找回，我听开张学友边只歌我想听回他，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反而你譬如知道玉置浩二，那你索性找玉置浩二，那他有些 side track 都很好听的。那你德永英明或者你刚才那些有那几个不同的 pop star 这样，譬如 Mr. Tilden 啊，那些都很多好即是很好听的歌，不用专登为了张学友唱过咯。那所以就是这样啦。咁希望大家繼續發掘一下曾經咁精彩嘅一個音樂世界咯。 Alan Chung S 日本人啲文化音樂寫作之類真係好高質，我呢兩日聽完日本舊歌，真係覺得佢哋好高境界，係心形形式與萬化冥合，聽到我好想學日文。Flightney 到邊鄉追尾 ，Alan Chung。是日文呢，至可能是个日文出唔到。Alan Chung 说是 Samuel Kwok 讲嗰个 Flightney， 因又想系粤语地区搵食，又觉得粤语难学，部分人因唔识广东话俾人睇唔起过， 所以有机会就借机打话粤语聊聊、 哦、可能 日本太多好嘢、嗯、听一世都听 唔 完。 都觉得系。 Samuel Kwok其实皮的神宝将王 T-Square 的侧足如之也被大家看作是日本排名头两位的鼓手 Jack Music MB 但模式 Master Remedy 原来亦做金田胜、 哦 okay、 Flightney 金田胜听过本田竹矿都正 还有那个时竹田和夫啦，我想大家熟一点即是弹 Blues 的日本人呢他就算数一数二那么出名的啦竹田和夫之所以令到香港人识呢就因为曾经有一首歌呢就饮力保健不知道大家听过 When you need the power 那首歌呢就是竹田和夫作的啦即是他有一对 band 叫 Creation 我记得那呢另外山本公司啦就譬如有一对 band 叫 Bow Wow 啦就玩啲好鬼重型呢鬼晒脸喉的一些、Heavy Metal 的前身的我即是定义不到啊那因为日本人他们就算学模仿西方的音乐他都始终都留返自己的传统嘢喺度嘅。咁我点解要讲山本公司呢因为山本公司系雅马哈乐器嘅其中一个代言人嚟嘅。咁全世界嗰啲吉他都系得22格嘅时候呢咁佢就系全世界第一支吉他雅马哈帮佢专登订做一支24格嘅吉他可以弹多几个音咁样。好鬼嚣张一时无两嘅。咁当时日本嘅乐器生产嗰个无论总值数量质素都令到美国嘅 Fender 同埋 Gibson 炸舌嘅。即係佢哋啲吉他 M 啊或者啲 Boss 嘅吉他 ,Boss 嘅吉他 Effect 啊即係係其中一个生产大国嚟嘅。咁即係唔係好似今日咁样好多中国人呢就认为哇中国呢即係崛起咗呢就美国就驚啦。咁但係当时日本崛起咗美国驚唔驚我就唔知道。但係而美国亦都好努力咁样出一啲唔同路线嘅嘢。譬如日本个硬件好成功嘅佢哋嗰个 QC 制造业好精准嘅。咁但係美国做唔到嘅时候佢就用 design 嚟平衡返个市场囉。因为有啲乐器始终都係讲量产一定输俾日本㗎啦。咁但係如果讲你个creative 同埋 design 日本就真係唔够劲㗎喎。咁因为当时有好多美国嘅牌子呢佢哋嗰啲生产线係好渣嘅但係问题佢哋个 creative 係好劲嘅佢亦都带领返我个音乐嘅潮流。所以呢美国人冇输到日本人冇赢到。但係讲售卖 GDP 乐器赚到几多钱呢咁绝对日本赢晒但又唔至于美国嗰啲执晒粒喎。咁即係我觉得呢个先係一个最即係互补不足嘅一个平衡嚟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唔知点解一讲到华为啲人就上晒头啊即係无论係企喺共产党嗰边讲嘢嘅人又或者係好憎大陆嗰边讲嘢嘅人呢都係非常之唔理性嘅。咁近来好多呢啲咁嘅嗌交嘅逢亲有亲一啲华为嘅新闻呢 5G 嘅新闻呢你见到最精彩嘅并唔系个内容囉。就是那些留言咯真的很可悲的我觉得人去到这样即是倒退的我觉得即是个想法是这样的话。 Liam Liu, 如果是金田胜英文就到转 Limited Mastery、 okay. Flightney, 惊喜是 Prism Footprint on the Water, Liam Liu, Sunny Day Service, Venus Peter, 香港艺文青最爱美女二代美女又来打多张卡先 为什 么、啊、祝生意兴隆蒸蒸日上身体健康早斗 好啊多谢你啊 Burnout 算是 Hard Rock 啦 是没错他 Hard Rock 得来又跟外国的 Hard Rock 有一些不同的即是那个即是因为外国的 Hard Rock 呢即是那个同时期呢是闹骚一些声没那么清还有按一些即是那些即是没那么机动性的那日本人始终弹吉都很机动性的不知道我哋个性格都有绝对嘅关系。 Yeah, 我有时打简体字都会俾香港人闹蝗虫，实在无法理解。 咁简体字咧有原罪嘅，老实讲，即系，但系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大陆人先打简体字嘅，咁系马来人都打啦。原因就系简体字的确系有好多谬误嘅，因为字数少咗啦，有好多嘢表达唔到啦，你又要识得嗰啲话。 那個文理你才讀得到的。對香港人來說看簡體字呢是有個困難的，原因就是他的表達能力真的低了少少，低了幾個%我講不到啦。但是因為同樣的字呢或者用緊的動詞和形容詞呢實在真的有限，所以話你蝗蟲當然不對啦，只不過是統稱來的啫。這個 Liam Liu， 华为和 Apple 篇文是我 send 俾你。雪崩虫，我记得对 Wow 这 searching 好正。Liam Liu 喺 FB message。 系，我睇到系啊 ，Liam Liu 就系话，其实华为嘅相机咧，影到嘅相或者个相机嘅能力咧，已经超越咗苹果好多噶啦，即系唔使问噶。就算我早排旧年咧，我出过一个出過一個開箱文啊，試機啊，咁有位網友Max Low 借咗幾部機我玩咗幾個月，咁我都拍咗條片。咁咧，其實當時都覺得華為咧影啲相咧，淨係幅相嗰個 quality 咧，真係唔差得過蘋果，甚至乎咧有啲優勝嘅地方嘅。咁但係咧，到而家我都唔會轉電話，咩原因咧？就係、是、個 OS 咧，我就覺得iOS 咧就遠遠好過Android 嘅，我認為到而家都係，因為 Android 比較難用啦，同埋佢哋嗰個長遠計劃冇咁周長啦，同埋蘋果電話咧有個最大嘅優勢咧，佢就係 Unibody 嘅，即係話成部電話成個底板咧，同埋所有嘅 components 咧都係預先咁樣啤曬落個底板度，咁所以佢個運算速度唔高，都有啲好高嘅效率嘅表現，呢、這個就係最基本嘅原因啦。咁相機方面咧，我只不過覺得華為佢嘅領先地位咧，就並唔係喺佢個科技嗰度啊，佢係嗰個取捨嘅問題啫。即係例如佢能夠曝光超過一分鐘啊，咁其實人人啊，間間廠牌啊都知道有呢個 function 優過冇啦。咁但係人哋要 protect 翻嗰個 sensor 啊嘛，所以先至唔俾你點整都得啊嘛。但係佢而家 unlock 咗呢樣嘢咧，佢冇講你部機可以 last 到條命幾長。咁佢呢就用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呢，就總之咩都整得出嚟，總之呢要贏對方就唔諗後果嘅方法，先至令到呢佢嘅相機好似好優勝咁樣囉。我就真係唔信 Sony 出開相機嘅手機唔能夠做到你嗰啲嘢囉。咁你又試下做人哋 Sony 960格一秒俾人睇下，呢啲係真係硬科技嚟㗎嘛大佬，人哋真係做到個 processor 咁快先至可以做到960分一秒一格，去即係超慢鏡先至做到㗎嘛。即人哋 Sony 能够做到960 frame per second， 人哋都唔会好似你啲咁嘅嚣张嘅新发彩咁样，又话加力士就并唔能够影到个加力士。你有冇听过呢个笑话？即系话佢嘅机咧能够感光到咧个度数，同埋能够快门系超过一分钟咧可以曝光影到个银河。咁但系加力士嗰、那个三星嗰个电话嘅加力士。都唔能夠影到加力士，喂你使唔使咁串啊大佬，你嗰啲 components 咪又幫韓國買，不知所謂。我覺得呢啲唔緊要啦，咩人就用咩電話㗎喇，我相信呢個世界。 陳歪松，我都閃先，聽日返早 ,see you, 老譚 ,Eddie, 又頂唔順要瞓。 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好啦再見。喂咁既然大家都想瞓嘅話呢，咁我嗱臨啊 ,go through 啊我要講嘅嘢啦，即係次次都係咁樣。即係開頭好吹得，跟住呢留返啲嘢講唔晒。咁我想講下呢，即係呢排 Netflix 呢我睇咗好多電影，因為 Netflix 嘅劇我真再唔敢睇啦，因為嘥好多時間。咁揀電影睇啦。咁竟然呢有陳果嘅紅 Van 喎。咁我點解專登睇陳果紅 Van 呢？原因就係呢我當年 miss 咗。我記得我以前嘅香港製造啦，流年飄飄啦，香港嘅荷里活都全部有捧場嘅。咁但係直至到紅 Van 我冇捧場，唔知咩原因，因為14年嘅時候個心情好差啦，戲都好少睇嘅嗰年。咁呢跟住到三夫啦，我今年又睇咗啦。咁我發覺即係佢，如果你話佢係大師，即係不可多得嘅人才，咁我都唔會否認嘅。即係 at least 佢肯拍香港嘅故事，唔會俾一啲荷里活主流片去牽著鼻走先啦。呢樣嘢好值得我正面嘅認同嘅。好讚賞嘅，咁但係套戲拍成點，拍得好唔好，我覺得又有好多個唔同嘅解讀啦。當然我聽過啲天才呢喺隔離嗰個網台嗰度講呢， 即係三夫睇到一半就頂唔順走咗。喂，你睇到一半都睇唔曬套戲，你都夠膽走出嚟影評嘅？即係呢啲人啊，知唔知要唔要面嘅究竟？咁咧就仲話咧，因為睇咗紅 van 咧就中咗伏，所以咧就咁你咪下套三夫你咪唔好睇咯。你睇到一半就走，係咪代表你好型咧？請問？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啲人不知所謂啊，佢叫咩名我都唔記得咗啦。咁咧，即係我唔係話幫陳果講説話，我覺得三夫好唔好睇係見仁見智啦。如果你講娛樂性咧，我覺得佢就唔係好高嘅。咁但係佢拍套呢套戲嘅動機同埋佢嗰種野心咧，我就好明白同埋好欣賞嘅。因為佢呢啲故事咧，其實是幻想的，讲到明。咁你使乜要佢合情合理啊，好写实啊，去 challenge 佢呢啲嘢呢。咁譬如醉酒湾有冇人住咩？即係醉酒湾大家可能唔知边度啊。即係当你搭机铁嘅时候，你由葵涌嗰边，即係过咗丽景站之后再搭去青衣站呢，中间要过一个海㗎嘛。咁嗰个海底下呢就係、是、醉酒湾啦，就係、是、呢个古仔拍嘅时候嗰个地方啦。咁我從來都忽略咗喎，哇！但係多得阿陳果咧，就取咗呢個景咧，知道原來嗰度有個小世界咁樣，即係仲有故事添咁樣。咁我覺得呢套戲咧，如果你講完美啊，梗係唔完美啦。但係勝在，即係我覺得佢拍到一種特色出嚟，同拍到一種人性啊，同埋一個人遇到一個特別嘅 scenario 嘅時候，佢會有啲咩人性發展嗰條故仔嗰條線出嚟。我覺得我欣賞佢呢啲地方咯。即係好多反思啦，同埋好多一啲別出心裁嘅一啲咁嘅場景啦，兼夾嗰個女主角我更加欣賞啦。即係我好耐冇見過一啲華人嘅演員呢能夠咁無我、咁抽離同埋咁放空地演一個套戲裡面即係接近一個動物嘅一個女主角，即係個角色呀。因為講佢嘅智商有問題啦，同埋講佢可能有性上癮啦，又或者佢個背景或者佢出世都唔係好著事，又或者係好無辜咁樣喺個船嗰度長大啦，即係喺好多剝削或者好多唔如意底下產生咗一個故事出嚟。咁你 base on 呢個設定去 develop 嗰幾個馬佬嘅關係，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呢個故事。咁你睇唔睇得明嘅你嘅事啫，但你都可以有你嘅演繹㗎嘛。咁我覺得最不知所謂嘅一啲影評呢，就係、是、等緊人哋拍佢心裏面想拍嗰個場景，拍得到就讚囉。譬如有啲係咁狂讚十年咁樣，因為你好想見到有人同你出一句聲去顯露下究竟中國大陸嘅政府點樣令到香港變成咁啊咁樣。是好啱聽嘅，即係未來會俾你搞死咗啊！即係好大快人心嘅，有人拍咗呢啲。咁但係佢拍得好唔好啦，同埋佢嘅技術點樣啦，佢講故事能力點樣啦，我發覺好多人完全就提都唔提呢一方面嘅。咁但係調翻轉咧，就好 challenge 一啲咧，連你自己都諗唔到個結果或者個嗰個劇情或者個設定係點嘅時候，就已經反對。就已經唔欣賞，或者有咗有色眼鏡，就咗批評呢啲戲咧。我覺得連人哋拍戲嗰個人嗰個心思、嗰個動機，你都唔走去揣摩，就淨係擘大個口咧就批評，因為人哋拍緊嘢你唔明啊嘛，你唔知人哋想講啲咩俾你聽啊嘛，咁你就覺得佢唔好喎。咁如果喺消費者嘅角度嚟講，我冇話你唔啱嘅，但係作為一個影評咧，我覺得。你連咁嘅技能、咁嘅能力都冇咧，你就唔好做影評啦，大佬。即係套戲拍出嚟，咩叫創作？咩叫創作藝術？就係、是、要有一啲人係將佢一啲獨特嘅心思、獨特嘅價值觀、獨特嘅睇法，用一個拍攝嘅手法去展露喺你眼前，去發表佢同你之間嘅唔同啊嘛。咁但係我覺得而家睇網台嗰啲咁嘅影評咧，不知所謂。就不停咁样等緊人哋拍緊自己想睇到嘅画面。你睇到画面，你想睇到嘅画面都係发生过晒睇过晒、哎。好似边套咁啊，我最顶唔顺有啲影评人呢不停咁抛书包。一见到人套戏呢就啊呢套咪即係马田小西斯咁样咩囉，呢个呢就係驱魔人啊，又唔知 Nolan 嗰套唔知咩咁样咯，不停咁样咧形容一样嘢咧，就揾50个 reference 嚟引证佢识得睇呢套戏。咁你讲嚟冇意思嘅呢啲，你揾一个 term 嚟解释另外一个 term， 又或者揾一个人嚟解释咗人哋点样咁样拍，即系纵使嗰条友系受嗰个导演影响，咁你系咪有能力觉得佢讲个故事系全部都系抄人嘅咧？又或者佢讲个话题只系用咗人哋曾经用过嘅手法，咁你一次过讲咗20个导演出嚟，咁有咩意思咧？咁所以我觉得，与其系咁样咧，即系希望大家睇戏咧。就切忌咧，就走去睇嗰啲類似古阿莫嗰類，即係一分鐘就講曬呢套戲嗰啲咧。我覺得你根本咁樣，你睇完嗰啲戲嗰啲咁嘅穿橋嘅影評，你就唔好再睇嗰套戲啦，因為你已經俾佢影響咗你對呢套戲嘅諗法啦嘛。咁我覺得即係你嘥咗嗰100多蚊睇一套戲咧，你覺得值回票價，就係因為你要同佢發生一個感情同關係，你要了解佢點解咁樣拍。而享受緊佢俾到你嘅娛樂啊嘛，咁所以嗱呢個我嘅睇法啫，即係我都比較主觀嘅，咁所以你繼續睇古阿莫嗰類嘅速食嘅影評，咁樣我覺得你好笨柒咯，即係你已經俾佢定義咗你想睇嗰套戲啦，咁啊完全冇意思嘅，即係如果啲人能夠理解到個導演點樣，又或者個導演係咪咁諗，而佢夾硬將一個意思擺落個導演度，其實係好玩嘅。即係話你每個人睇到戲咧，你都有權將自己嗰個睇法，或者將你自己嗰個認知去同佢產生一個化學作用，而得到一個結論嘅。咁我覺得有乜必要我的結論同你嘅結論係一樣咧？即係我認為佢係想講呢樣嘢，咁你可以認為佢唔係講呢樣嘢噶嘛？反正我聽親嗰啲影評咧，成日都幻想個導演想講呢樣嘢，但其實我真係識個導演嘅時候，個導演話完全我唔係想講呢樣嘢喎。咁但係通常嗰啲西方即係西片嘅導演都唔介意人哋點樣演繹嘅，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協同嘅效應啊嘛，即係觀眾同埋導演之間嘅溝通啊嘛。咁所以我唔明點解咧，嗰啲網台有某啲網台嗰啲影評咧，真係我覺得真係不知所謂啊，簡直係笑料啊！即係你企喺一個咁嘅角度嗰度睇人戲，仲意圖咧就影響你啲觀眾，不停叫人唔好睇呢套戲。屌，咁即系想点啫？低层次啊，简直。 Flightney 华为影相味精太重。Argo 有冇睇 Netflix 嘅 Love Death and Travel？ 有啊，好多人讲。 Liam Liu， 我觉得华为佢确系好会讨好大众，好贴地，影景好 sharp， 好鲜色，抢眼，影人有上影，仲影到银河 that like。Jones Chan Netflix 有 D 旧邵氏片成龙主袁秋主刘家辉等有 D 有旧街景都几值得睇睇、Flightney 据称讲明系据称华为机 restore 两次就会变慢、Jack Music MB 邓模式醉酒温原来亦做 Gin Drink Cafe Liu Liu 听过几个人嘅描述三夫有 D 似湿雨的女人 Clankly系开探长 ，Cameron James Chow 007 Winston Wong 今晚去咗睇 Cold War， 几好睇。然后隔两个位个男人大大声喺度话嘥时间睇埋啲垃圾戏，我忍唔住怒睇咗佢一眼。尊介讲紧花生台同几套 ，Cameron James Chow 西部牛仔点睇啊？ 咩西部牛仔啊？唔知讲乜喎？喂，咁嗰套。Cold War 是哪个 ?Cold War 是什么的监制 新剛剛上畫但我不記得做什么的。 哦。 好像都不是现代片来的。 哦 ,OK。 我不 知道。即是讲80年代冷戰。 不是的。 哦 ,OK。 我都不知道影好。 咁华为那些呢即是我都认同他影相是好一点的。即是他的行前了很多的。在 software 方面即是他即是讲得很恰当啊 ,Liam Liu。即係佢好貼地嘅，即係啲人個市場想要乜咧，佢盡量都俾到佢嘅。咁至於影景好 sharp 好鮮色呢啲係低科技嚟嘅，因為你要 sharp 要鮮色其實唔係好難嘅。咁咧就影到銀河即係的確呃禮嘅，但係你個 sensor 嘅壽命會短咗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都係對嘅，即係啱嘅。佢即係你個 sensor 短命咪短命咯。而家啲電話都唔會用10年噶啦，咁所以咧相對咧蘋果嘅電話比較保守啲咯呢方面。 咁係囉。咁仲有你話似到日本片，我就真係冇睇到，評論唔到。但只不過真係好欣賞個女主角啦，因為我睇片嗰陣時就覺得嗰個女真係好核突嘅，好嘔心嘅真係。咁但係呢後來睇完套戲返嚟睇返啲訪問，原來係靚女嚟喎。咁我覺得成套戲呢個男女主角呢一路睇一路好投入地呢，就覺得呢即係代入咗男主角呢就好似朱海迪啦，女主角呢就好似甜柳咁樣囉。咁我成套一路睇呢都成日認住甜柳同朱海迪做緊對手戲。咦，有人問隻貓去邊，隻貓識行㗎嘛，佢食嘢同埋屙屎啩，我諗我都睇唔到佢行咗去邊喎。咁其實你唔好問我嗰啲影評係邊個啦，總之唔係幾圖啦我講緊嘅。因為我真係唔知嗰人叫咩名字，所以我話唔到俾你聽佢係邊個。咁仲有係 Samlon James Chow U U Y Y Samson C B L， 好啦，要休息啦，拜拜各位。金辉迟咗留言，香港嘅市区粤语确实好难定义系一种语言。如果但都讲得通，粤语就会分裂成几十种语言。Samlon James Chow B B V V Winston Wong Cold War 系由40年代尾讲到50年代尾。东欧一大幕时代，但其实是爱情片、Flightney，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不同场景自然有不同感受和解读。 这个当然是正常啦，但是问题就是他意图将他那种肤浅的角度兼夹成套没看过，即是没看完，他有定个那个判断就叫人不要看，即是不知所谓，我觉得这些真的。咁啊，同埋金辉就讲，即系粤语确实好难定义一种语言。咁难咁啊点咧？咁香港话的确同啊粤语又唔同噶嘛。咁啊分裂咗有十几种语言，又有啲咩问题咧？请问，即系呢个我值得大家谂下，分裂系问题有几大咧？即系如果大部分人都觉得，分裂好大问题，咁就会自然唔讲自己嗰种话㗎啦。咁但係都仲咁多人支持緊嗰种话，要溝通到，要大家同声同气，咁嗰种话嘅存在，咁令到个分裂十几种话有咩问题呢？我暂时捞唔到有咩问题。总之你走去禁止或者走去批评或者走去欺凌一啲人话用嗰个香港话呢个词有问题，我觉得咁唔识尊重人嘅人先至有问题。 金辉，譬如话围头话同港岛蛋家人嘅水话又系唔系香港语，但围头话同东莞话同源，属粤语管普遍。而蛋家话喺珠三角亦都有人讲。Liam Liu， 朱海迪笑死。 喂，金辉，你唔系咁都分唔到嗰啲系咪香港话系嘛？即系香港话最主流嘅。你行出街，你一日有冇聽到一次人講疍家話或者水上話先？咁啊，真係好另類噶嘛呢啲。咁佢咪可以分開，就係叫疍家話，咪疍家話咯。你開一條頻道，你講曬疍家話嗰、那個，咪疍家語咯。咁有咩問題呢？咁分開咁啊點咧？咁呢話的確存在噶嘛？東莞又係有東莞話嘅同源。我真係諗唔到有咩問題咯，到而家都。即係總之你即係要夾硬將啲嘢規定入咗個格，我覺得就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咁所以粵語能夠包容到呢啲，咁我咪將粵語裡面其中一種香港話分開叫香港話啫嘛。 俊介，一般香港人講嘅語言咪香港語咯。 Exactly，Flightney 同意呢一種主觀強加於人係好差。 直頭係刪翻啊，簡直係。喂，好，咁你見到大家都死曬蟹啦，咁又少人咗啦，130多。頭先好似係咪多啲咧？睇下先，最多嘅時候都無非142人啫。咁啊，今日咧就有嗰樣嘢唔好講啦。喂，咁啊講下许志安我就唔会讲㗎啦，因为人人都讲有咩意思呢。咁但係最好笑呢就拎张相出嚟呢， 就是有个一楼一咧门口写住淫过咩心嗰、那个，睇下先，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字，淫过边个啊？妖，淫过黄心颖啊！即是要嚟招来嘅，即是话你揿个钟啦，因为我淫过黄心颖嘅。咁老实讲，你连黄心颖都淫过，你就做唔到呢行噶啦，真系。咁所以，我觉得佢要嚟即系引诱嗰啲嫖客揾佢咧，的确系一个非常好嘅 marketing 嘅手段嚟嘅。我觉得咁又几幽默嘅。咁我相信都唔系嗰个女女嘅意思啊，都系佢 agent 嘅意思嚟嘅。即系我相信，因为佢边得闲搞呢啲啊，佢哋。不过又未必一定嘅，可能自己都成日睇无线，咪识得嗰啲人咯。又睇新闻，又睇得好兴奋咁样。咁啊，总之都淡笑啦。呢单嘢就。 永信王，咁语言同文化系会发展嘛？成日攞个源头嚟判断有啲无谓。今辉，如果一般香港人讲嘅语言就叫香港语，但就要计埋客家话计咯。 咁客家话咪客家话，做咩要计埋啫？我都不明你的逻辑在哪里，就要计埋客家话。咁客家话已经是一种话啦，咁客家话咪客家话，香港话咪香港话咯。 Thankly, 黄心荣 ,Liam Liu, 心荣。 哎呀冇错。喂，咁仲有呢就係讲下啲相机嘢啊，唔係最好笑呢，嗱头先我讲緊 141, 即係嗰啲一嚟一逢呢都抽佢水啊。咁我仲見到一個現象咧，就係有嗰陣試相機啦，就係試嗰部華為嘅唔知 Mate 40啊，定即係新嗰部啦。咁又抽佢水喎，佢專登喺個的士車廂裏面睇下邊架相機影到嗰啲 detail 咧，咁樣。咁我覺得都真係都醒目仔嚟嘅呢，真係。即係總之，我覺得其實人哋嗰兩家人嘅嘢咧，真係唔關我哋事喎。老實講，即係只不過大家。唔知点解咧，对住娱乐圈嗰啲新闻咧，就个尺度咧就变咗小学生嘅。即系我相信你嘅朋友圈啊，你嘅亲戚圈啊，你嘅长辈啊，都发生咗好多呢啲偷食事件啊、离婚事件噶啦。咁即系大家都唔陌生啊，对啲嘢。咁但系点解咧，嗰啲艺员走去偷食咁啊，咁大家咁紧张咧？即系我都唔明点解嘅。即系其实真系关我差事咩呢啲嘢？咁啊，只不过见到大家咁开心，咁我就突然间回忆翻。我细个嘅时候有啲朋友系佢哋啲同事嚟嘅，即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嘅职员嘅成员嚟嘅。咁我突然间恍然大悟咧，即系嗰个传闻，哦唔怪得知啦，后生女都信呢啲传闻嘅，咁咪所以对佢有兴趣啲咁解啫嘛，就系、是、咁有啲咩大件事啫 ？Thankly，Hello 猫猫，食饱饭未？ 我又唔知喎、啊，食完嘢咯，系咯。喂，咁咧就我因为我听朝要翻早工嘅关系咧，我嗱临讲一啲大家未必有兴趣嘅嘢啦，就到最后啦，好嘛？咁就系、是、我想讲下咧，啱啱美国有个嘅 NAB 2019，就系讲关于一啲摄影器材嘅一个展览啦。咁咧今时今日摄影器材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厂牌咧。出一啲已经好专业嘅器材，而你又未见过嘅牌子嘅，咁啊，其实成个购物嘅行为咧，就分开两种人嘅，即系香港系比较保守嘅，即系好多人问买相机买咩牌子好，咁但系喺十几年前，我已经觉得咩牌子都冇意思噶啦，系睇下你个设计同埋睇下你嗰件 product 嗰个取舍而决定咗嗰部机啱唔啱你用咁样，咁但系最大镬就系咧。一般人买相机呢咩叫啱自己用呢都分唔清楚嘅。咁呢追潮流啦同埋享受嗰个虚荣感啦呢样就最实际嘅反而。咁但我就唔係呢种用家嚟嘅咁所以我就即係有时个分歧都几大嘅对一般嘅用家嚟讲即係而家嘅市场用家。咁但係呢我同嗰啲用家嘅分歧就产生咗一个好大嘅矛盾啦就係、是当个主流人人都咁嘅价值嘅时候，咁嘅价值观嘅时候，都系睇牌子啦，睇个广告拍得好唔好啦，同埋佢咩人用过嗰个相机咧，都系一个 value 嚟嘅。 咁我完全感受唔到呢樣嘢。咁所以呢就出到嚟我嘅心水梗係同主流好唔同啦咁樣。咁我證明我嘅睇法呢係先至經得到時間嘅考驗嘅。原因就係呢由五年六年前開始呢好多大陸嘅廠牌呢已經買收購咗一啲廠呢就出一啲自己嘅品牌。甚至乎好多呢個 branding 呢係好似唔知道係大陸嘅牌子，但係實證呢佢嘅背景可能係香港嘅牌子同埋大陸嘅牌子。咁對好多人冇信心嘅對呢啲。但係佢出到嚟嘅能夠做到嘅 quality 啦同埋佢嘅產量或者佢嘅獨有嘅功能呢都係好過一啲傳統牌子嘅。即係我咁講你未必信嘅。但係你深入研究你就知道我講緊乜㗎啦。咁例如鏡頭啦，例如一啲camera， 連 camera 呢都係由香港人同埋深圳人自我研發嘅一種camera， 嗰個 quality 呢係直逼到一啲電影嘅 cam 嘅。咁今年就係我講緊個 NAB 就出現咗一種機啦咁樣囉。 Flightney， 其實好多廣州人認同香港人口音語氣有所不同，近幾十年珠三角都係學咗香港話，不過強調香港一詞，佢哋聯想到 X 讀 Flightney， Hello 貓貓，食飽飯未？ Liam Liu 都唔係嘅，有件二十幾歲要食件五十幾歲叔叔們都想 FF 下。 哦，可能係咁解啦。喂，咁呢位Flightney 啊，即係你講呢、這個講到一個重點呢，就係、是、即係你講有人因為香港話聯想起港獨呢。喂，乜好害怕港獨嗰啲會係一啲普通嘅市民百姓咩？我唔覺得係囉。最可悲就係有啲奴隸呢就即係好鍾意揣摩主子點樣諗嘢嗰啲人呢先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囉。即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作為一個香港人呢，即係我唔明港獨咗如果你唔出聲呀，或者嗰啲極權獨裁嘅唔會有一啲特別嘅，即係對呢班人有啲特別嘅招待呢，根本係對一般人嚟講係冇好處冇唔好處嘅。其實即係你如果即係呢個係自由嘅，即係你講，即係老實講，香港所謂嘅港獨，即係佢哋能夠做到啲咩啫？分裂國家咩？你覺得？我覺得唔可以咯，亦都唔會咯。咁所以，我覺得只係奴隸咧，先會企喺當權者嗰邊去擔心一啲佢擔心嘅問題咯。咁所以係咯，即係大家千祈唔好咁樣諗咯。如果唔係，你又即係同一個奴隸冇分別嘅，我覺得。喂，咁人哋幾多歲食幾多歲呢啲各有喜好啦。因為我聽過嗰個傳聞咧，就真係幾吸引啲廿幾歲又有性上癮嘅女士嘅歡迎嘅，咁我覺得而家最好噶啦，即係以前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好似冇咁多病症噶嘛，例如性上癮啦，例如呢個焦慮症啦，例如呢、這個社交恐懼症啦，以前冇呢啲症噶嘛，咁呢啲症點解產生嘅咧？咁查實就係咧，即係一啲左翼嘅朋友呢就嘗試唔去將一啲人嘅獨特嘅過性要嚟道德審判咁解啫。即係點解咁講呢？即係明明有啲個病徵一樣嘅，但係70年代呢就叫做巴撚閉咁樣。咁呢個巴撚閉嘅病呢就係、是、社交恐懼症囉。因為佢唔使指意，即係唔使靠你搵食嘅，可以見都唔見，睬都唔睬你㗎嘛。咁所以恐懼嗰啲社交嚟都冇用嗰啲人，咁於是乎呢就一個叫做巴撚閉嘅症呢就變成社交恐懼症啦。咁譬如一個好鹹濕咁樣，一個鹹濕佬或者一個色情狂咁樣，即係呢個症呢就會俾人覺得佢道德敗壞㗎嘛。咁今時今日呢就叫做性上癮咁樣，都係一個症，咁咪唔批判囉，即係唔批判你嘅道德，總之你有呢個問題，你係成日都要性嘅咁樣。咁我相信嗰、那個呢、這個事件，即係講緊的士捉雀事件呢單嘢，我諗嗰個女士都係有啲性上癮嘅，咁大家要原諒佢啦，佢都係一個受害者嚟嘅。咁男嗰個呢，我覺得 佢都好被動，同埋即係我諗佢都識得金英嘅，聽過下嘅，咁佢都係做下善事啫嘛。即係佢有性上癮嘅，作為朋友，我幫佢手治療下，咁又算係點啫？咁佢同老婆咁樣解釋就 OK 㗎啦。咁所以老婆咧都唔會放棄佢，可能佢解釋咗啦咁樣咯。咁所以總之人哋兩家人嘅事咧，本身就唔關我哋事嘅。但你開乜鳩嘅記者會啫？如果你開記者會，啲人都關心你啊！你都係關心你個老婆嘅演唱會啫嘛，我相信。咁我同埋無線又唔知點解將某啲戲落咗架咁樣又戇鳩嘅。喂，你越多話題啊，就只會令到你個收視率提升嘅啫嘛，點會咁蠢嘅咧？真係。咁甚至乎有啲人話佢係要嚟消音嘅，即係將一啲送中條例呢個社會議題咧就淡化咗嘅。咁我覺得呢個都唔成立嘅，原因個 timing 都唔啱根本。即係一啲人成日都個 timing 點會咁啱嘅？點會你而家再嚟搞我嘅咁樣？即係嗰啲人係基本上有妄想症嘅，我覺得。咁我覺得香港人有妄想症亦都好正常嘅，因為而家日日我哋都係俾中共咁樣打壓，日日都係俾中共咁樣撩到香港爛曬。即係原本一隻太陽蛋咁樣，你撩到變咗炒蛋，變咗發蛋咁樣。即係我哋冇癮係正常嘅，同埋好驚你係好正常嘅嘛。 Lightning， 佢哋覺得香港人睇唔起佢哋。金輝唔係講唔港獨嘅問題，而係而家香港市區嘅粵語就係由廣州市區移植落嚟，仲取代咗原本原居民嘅粵語。而家調翻轉話，珠三角嘅人學香港話，呢一啲思維好華，韻信旺都攞嚟講嘅。講上海話又唔見佢話上海獨立，使乜理佢哋 ？Lightning。因睇唔起，所以唔愿意同佢哋作同一国家嘅公民咩？啲系佢哋内心想法。Chris Chung 探长，其实你可以尝试拍多啲旅游 vlog， 你又识拍又识配乐又识剪片，根本超晒班，随时红光明仔。大 J 点解唔拍多啲呢？ 答咗你先，你又唔明咧？阿明仔阿大 J 究竟点解会红呢？佢唔係靠佢識得配樂，同埋靠佢去得多旅行，同埋靠佢識剪片嘛。咁所以呢個解釋到呢，即係我點解唔能夠好似佢哋咁樣賺咁多錢啦。因為佢哋有觀眾緣啦，講嘅比較簡單啦，比較口腔期啦。不過明仔近來都好好啊，即係大 J 啊，佢有時講下啲韓國貧民窟啊咁樣。即係佢哋有呢個魄力，我冇囉，因為我要搵食囉。即係我要香港有啲，即係有時以我譬如今年為例呢，有香港啲生意呢，即係一落千丈呢，即係可能分分鐘逼到我做呢樣嘢都唔定嘅。因為我太喺香港太耐日子呢，有好多即係生意上啊，圈子上啊，都係被困住喺呢度做緊一啲大家都唔知道我做緊嘅啲乜嘢嘅嘢。咁今年就即係我的確係要諗緊一個方法，係即係 KOL 話做唔到㗎啦，因為我發覺我嘅思路呢同埋我講嘅嘢表達得太複雜，所以呢就唔能夠做到佢哋嗰啲年輕嘅 YouTuber 做到嘅嘢。咁就盡量學下啦，咁但係學唔到冇辦法啦。咁呢你又點知我冇拍緊嗰啲旅遊片呢咁樣。我拍咗已經剪咗個初稿啦，但未得人剪曬全個。我上次去澳洲拍嘅 footage 咧，已經剪好咗條片啦，分兩分鐘嘅啫。咁我係加 voice over 同埋加啲字咧，就出得街噶啦。咁終於有新片出啦，即係大家都即係以為我唔會再拍呢啲啦，所以係我嘅問題啊，因為太耐冇出片啦。咁另外咧，我覺得金輝咧，你又無端端轉移咗個視線啦。你就係講針對咗嗰個人呢，而家調返轉話珠三角嘅人學講香港話。其實我哋唔係講緊嗰個人轉話人哋講啲咩話，我哋只係講緊呢，你唔同地方特色都有佢自己嘅話嘅時候，咁呢個產生咗幾種話出嚟係有咩問題囉，我想你解釋下。分裂咗有啲咩問題囉，我想你解釋下。咁佢點樣講，咁佢梗係有佢嘅意見，你點樣講我都尊重你意見㗎。但只不過我想討論下點解你覺得啲話分裂咗有問題囉。不過集中講返呢樣嘢啦。 我认同你客家又客讲客家话，东莞讲东莞话，咁样先系一个大熔炉啊嘛！咩人都会有自己嘅文化，有自己嘅讲法。咁点解要统一，同埋点解要唔分裂啫？因为你下下攞条稻草人出嚟屌鸠佢，话佢，哇！你做咩转咗咩？即系屌翻转讲咁样，好容易嘅。即系唔好再俾呢啲 spin doctor 去影响咗我哋嘅思维啦。咁啊 ，Vincent 咧讲得啱啦。不过你话时话咧，你讲嘅啱啊 ，Vincent， 因为你话咧上海有上海话又唔见独立，但系上海嘅电视台已经冇咗啦，即系上海本身有个上海电视台咧，已经唔可以讲上海话啦，佢个级别咧要降到落上海广播站先至可以用上海话嚟制作电视节目啊。其实中共咧对上海绝对系打压得大力过对香港嘅，咁所以你唔好咁风凉，你以为人哋得噶，人哋已经唔得噶啦，呢个系现实。咁啊，辉 Tony， 你讲嘢我明嘅，我都几认同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一个叫托哥咧？咁我近来都有睇佢啲片嘅。最主要佢沟咗一个鬼妹做女朋友咧，就几令人羡慕嘅，真系。 Flightney 近几年佢哋好敏感，睇见香港人强调香港二字，就算唔出声，内心都会上光上线。Martin Obad， 我昨日发觉我最中意许志安的《爱是多简单》YouTube 竟然删除晒原唱版，尊介，期待你寄片。Flightney。珠三角看香港电视剧几十年，好多方言口音好重的地方口音都转埋，好多用开的方言词语就是因港剧唔用，所以是大陆一样越来越少听到。Flightney，我只是解释大陆人有心理抵触的原因啫。 托哥是台湾的，我不知道，不是托雅哥。 俊介，台湾嗰个 似乎咧，我讲啲摄影器材嘅消息咧，就真系冇乜反应啊！咁不如 skip 咗啦，因为我觉得几有趣嘅都。 三轮车夫叶系好耐无新片啦，探长 系咁，所以咧，即系都差唔多。 Mark and Obad， 托哥都 OK 嘅，剪 D 片。 系啊，同埋佢哋嘅拍力都唔错嘅，出片出得咁密咧，我觉得有啲难度嘅都对我嚟讲，即系除非我手头啲嘢完全唔做啦，咁啊剩一样工作嘅唔开心嘅嘢俾大家听啦，即系最后。咁咧，我有个 agent 咧，就因为我某一次去 brainstorm 一啲桥。即系拍广告桥嘅时候就得罪咗佢啦，无意中，即系其实自取其辱同埋得罪咧，真系一念之差嘅，真系。咁我 present 条桥个客好中意嘅，即系即刻笑晒口啊，仲觉得好绝。咁现场全部人都觉得咦几好，有人买嗰个 product。咁呢唯独是我嘅 agent 咧就听唔明我哋讲乜，咁啊陪笑唯有。咁跟住去到我哋离开个客嘅时候咧，个 agent 同我讲，佢话我要 ban 呢条桥啊，唔用得。咁于是乎啊，如果个客巴咗，点解唔用得啊？佢话我担心咧，sensor 嗰度有问题。我其实唔使担心啦，即系你照拎个 sensor 啦。如果唔得，我俾钱啦。喂，即系我作为一个导演同埋一个creative 嘅人。我要負責埋 sensor 嘅費用，我都已經覺得好負責任啦，係咪？咁總之咧，佢話總之唔得就唔得啦。咁跟住咧，自從嗰次之後咧，佢就再冇揾我拍廣告啦，年幾耐都冇揾過我拍啦。咁唔緊要啦，即係我又唔係有心得罪你，即係只不過我捍衞我嘅創作自由啫。咁佢又唔知點樣同我客解釋咗咧。就唔用我条桥啦，咁算啦，咁你叫我整乜咪整乜咯，叫拍乜咪拍乜咯咁样。 咁之后事隔咗一段时间，佢真系果然一次都冇揾过啦。咁我都知道我得罪咗佢噶啦，因为咁样。咁但系耐唔耐咧，同一个客咧，又最近又叫我帮佢拍一即系又整一个广告啦，都一啲 graphics 嘅嘢嚟嘅。咁我都知噶啦，因为咧个客咧就指定要揾我嘅，因为我同佢合作得几好嘅，因为同埋可能老礼啦，即系我出亲啲广告，佢个销情都可能几好，都唔定。咁点知原来咧，佢对上一次揾我嘅时候咧，之前个 agent 已经咧帮我推咗佢，话我唔会再做佢啲 job， 同埋就唔会帮嗰个 agent 再做嘢噶啦。咁我当然懵然不知啦。咁于是乎咧，佢就揾咗另外一个导演就拍佢条广告。咁点知咧？最高嗰个老细咧，佢咩佢唔知佢喺边个拍噶嘛？因为我对口个客系喺度打工嘅啫嘛。咁咧就零零舍舍就好憎个广告嘅，哇咁多个广告呢个最差咁样。咁即系佢曲线赞我啦，当佢咁啊，所以就揾翻我啦。对上一次，咁咧点知揾翻我之后咧，到今日咧，即系嗰个广告出咗，应该今日出街嘅。咁咧，佢仲有一啲新嘅 campaign， 又想我帮佢度下条桥，点样拍下一个广告啦。咁嘅时候，我客突然间收到个 agent 话，探长咧就以后都唔会帮你哋拍噶啦，广告噶啦。咁佢亦都以后都唔会帮我佢间公司嘅 agent 拍噶啦，咁样帮我推晒呢啲嘢。咁、那个嗰、那个直接个客就直接 WhatsApp 我问我，哇，点解你唔做嗰啲嘢啊？咁样。跟住我觉得愕然啦，当然我都明白有可能发生㗎啦，因为你得罪咗一个好重要嘅人㗎嘛。咁于是乎呢就我就冇啲咁嘅事喎。咁因为自从上次同开完会傾完嗰單嘢呢之后佢都冇搵过啦咁样。咁好明显呢就係嬲咗我，仲话俾我下我唔做佢啲嘢咁样。即係成个古仔我都係估下估下，点样直至到今日呢就水落石出啦，係个客话返俾我听。是那个客帮我推 job 的，咁所以我冇嘢做啦，即係嗰方面即係冇咗呢个客啦。咁跟住呢佢就问我如果我自己搵你拍又点呀，咁点知呢、那个 agent 巴闭到呢佢收佢嘅卖广告嘅钱呢就喺嗰嚿广告钱里面呢就搣咗一嚿钱就俾我拍嘢嘅，即係你个运作就係咁嘅，就直此呢就吸引到个客觉得好抵咁样。咁但如果个客自己带片嚟呢咁都系收返咁贵嘅，咁佢赚多啲添嘅咁样。咁可能要开拓一啲自己冇班底拍片嘅客啦咁样。咁所以呢嗰、那个客就觉得呢如果我补个价俾佢，佢就觉得嘩我又要开多一条数 for production 嘅，咁可能老细唔 approve 㗎喎咁样。咁我又諗啦，咁唔通我唔使钱帮你拍，你要照咁合作。咁我唯有话咁随缘啦，你搵我咪搵，唔搵咪算囉，即係都事隔咗咁耐，唔做咪唔做囉，即係何苦勉强呢咁样。咁成件事就咁样啦。咁我发觉即係香港出嚟做嘢呢，即係我以为呢啲係旧世界嘅人先会咁嘅啫，即係可能嗰个人都係旧世界，即係我觉得呢个係无妄之灾嚟嘅。即係我之所以所谓得罪佢呢，都係讨论緊一个问题，估唔到牵涉咗某个人嘅尊严嘅时候呢，佢嘅威力係咁大嘅，即係令到我年纪都冇嗰类嘅广告拍啦，就係、是、咁样囉。咁所以呢今年呢我都可能被逼呢真係要做一啲YouTube 嘅嘢啦，试下啦，咩都试下啦，因为相对得闲啲啦嘛而家咁样囉。咁其实最主要个前提就係悭啲使先啦，咁你先可以再做多啲嘢博㗎嘛。咁所以都几闭翳嘅而家实在。尤其是我呢行呢，所有客都縮皮縮到呢，即係唔係淨係我講呀，係我平時搵開幫手嘅行家呢都要嚟 out low 呀，即係喂有冇嘢做呀、啊、喂好今年好唔掂呀咁樣。咁其實我嘅一早聞到個落味呢都漸漸浮現啦，咁所以幾值得閉翳㗎都。 Lightning， 相机好啊 ，Market 欧巴，澳门个微辣出品都几多样化。J.P. Galilea， 语言方面根本就想一个政府一种语言， 方便管理。曾经睇过有线新闻，上海人已经越来越少讲上海话，由教育入手禁止讲上海话。尊介好难比较，佢哋系全职拍片，一日一片都有。Mark 奥伯， 咦？阿 Mark 即系又唔读你啲嘢，你系咪有好多粗口啊？平时阿 Mark 就话我都系工作关系冇时间剪片上 YouTube， 系啦，要工作噶嘛。 J P Galilea Top 哥又话学英文。跟他太太好搞笑 Flightney 金輝，我不是想當然，連潮州人都懂講廣東話，完全是因港產片和兩個落地電視台 Flightney。 反過來講，廣州人用詞很多來自南番順和肇慶。三輪車夫真是黑暗。 Chris Chung， 你對《蘋果日報》卡通新事件增加登記會員人數有什麼看法？Flightney 探长，你做 YouTube 一定掂。 唉，我即系其实我有经验咧，我大大话话都出过八九条开箱文咧，但系即系令到我想唔做嘅，因为系咪一定要落广告先至可以多人睇咧？我都考虑紧，即系好多人都觉得我拍呢啲好掂咧，即系我甚至乎我自己都觉得，即系拍得唔差得过而家市面嗰啲啊，甚至乎。我都拍得好过添啊，某程度有啲啊，咁但系我个 view 数咧，真系得三位数啊，我都唔明点解。咁随缘啦，呢啲又系。咁啊，仲有你问我对《苹果日报》靠安心线增加登记收入有咩登记会员人数有咩睇法？我觉得简直系，即系嗱，你作为一个苹果娱乐版嘅。你做一啲賤嘢咧，係天職嚟嘅，因為嗰啲好賤嘅人都中意睇啊嘛。咁所以佢借呢個機會，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商業考慮咧，你梗係揾單爆嘢去夾呢啲時間，就得到最高利益嘅。即係喺道德上，我唔審判先，我覺得係醒目咯，真係。即係你借一單咁嘅嘢，嗰單嘢係咪都發生咗嘅咯？而佢哋真係做錯咗嘢啦。咁你只不過喺邊個 timing 裏面爆呢單嘢出嚟，咁佢咁樣攞到唔知超過50万係嘛一單嘢，咁咪醒目咯呢啲，堅醒目喎，唔係講笑喎。我最好笑咧就係聽到類似幫港出聲嗰類嘅人咧，就流傳一條WhatsApp 嘅口信咧，就話喂美國嗰邊個老闆咧都好滿意，即係想屈蘋果，即係呢種口径咧。大家熟口熟面嘅，你信就信，唔信就当佢傻啊！根本就同埋冇乜可能嘅，即系肥佬礼边度使靠美国啲钱啊？老实讲，即系佢嘅自己赚钱能力已经好高噶啦。如果佢靠美国啲钱啊，你即系佢就唔会咁闭翳，要裁咁多员啦。即系我唔信啦呢样嘢最少。咁所以咧，我觉得苹果呢单嘢即系超级醒目嘅，即系你做商人嘅又唔会影响到嗱，即系你。影响到四个人嘅感情，但系带嚟400万人嘅喜乐、哦，即系呢个系不道德嘅，即系嗰400万人大家都有份嘅，所以就冇资格去批判苹果靠呢单嘢能够增加会员人数咯。即系我觉得，除非你都唔讲，你都觉得好可耻，你都觉得爆人呢啲嘢系好贱格，个的士佬受晒噶啦，其实即系的士佬唔系 post 呢条片嘅话。或者佢唔喺个的士度搞嘢嘅话，根本呢单嘢唔会发生噶嘛。即系正如有啲人俾人告佢唔出钱、唔出粮俾人，话唔交代条数，就话俾人哋搞嘅，都系同一个道理嚟啫嘛。睇下你点样睇啫嘛。 Mark 奥伯 ，YouTube 要你卖广告先多 view 数。金辉、鲁迅、周恩来都识讲粤语。Flightney。你是一个广告义理的人，适当价值香料可观性好过很多人。 嗯，真是多谢你的厚爱啊，真是错爱啊，简直是。即是我都听，成日都听到有人鼓励我的。咁但是个 view 数就是一个，即是一个信息来的啦。即是个 view 数咁少，即是我不是不信你啊，即是你的个人感受我尊重。但是无论好努力呢，都是得。1000几百嘅 view 数咧，咁又可以点咧？ 哭笑不得咯。 三轮车夫探长，我信上天关一道门，点都会开只窗俾人嘅。 唔系一个鼓励嘅说话嚟嘅。 金辉鲁迅老婆系番禺人。 哦 ，OK， 喂，咁系咯，即系我觉得，我同阿金辉之间，即系我哋讨论紧呢个问题咧，我就只系觉得咧，有唔同嘅地方语言咧，系我睇唔到个问题喺边咯，即系纵使分裂咗个问题又喺边咧。即系正所谓有个朋友就话政府方面管理，咁你嘅管理嘅能力有几强，咪就反映咗你点样管理咯。我觉得咁加泰隆尼亚嗰啲人嗰啲话都唔同噶，咁人哋会亡国啊？唔会噶嘛，西班牙都系西班牙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哋作为一个市民或者居民，同一啲暴政，我哋唔使。谂佢嘅利益噶嘛？我唔明点解系有人要谂紧一啲当权者嘅利益，去担心一啲佢担心嘅嘢咯。我都唔知道有咩补充啊！即系对于呢啲咁嘅话，即系语言嘅嘢。 三轮车夫探长，我信上天关一道门，点都韦信王冇嘅。香港人是不喜欢思考，金辉许广平是广州人，许家祖籍潮州澄海。 哦 ,ok。是咯，咁你都知道中国之地大物博，咁好多种不同的人嘅。咁大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又能够共融嘅。呢、这个先是艺术咯，我觉得。即是呢个先是和谐咯。咁并不是说你要一定要人都定义呢种画系咩画先至会和谐咯，正正系调翻转咯，我认为系。喂，咁啊，我都冇乜气啦。既然头先有一个人会讲紧，相机你想听嘅，咁我嗱临快讲一次啦，不如咁我差唔多啦，因为我都要冲凉、执嘢、瞓觉，听朝开早，听日一做要做八个钟头连续，要企都几金。 韦信王，啲人系中意听啲人讲埋结论，探长唔系呢种主持， 直头啊唔入流啦呢种主持，咁啊所以，我觉得任何嘢咧都要保留翻一个空间，俾自己去定义或者自己去有自己嘅论述嘅，即系人最基本个脑生得咁大，你有呢种能力去思考。你先至容易分辨到一啲是非噶嘛？咁但系一般人，正如你话斋，都中意听人讲结论嘅。咁所以香港就冇得救嘅呢样，我真觉得真系，即系啲人越中意好懒咁样，唔中意思考。其实个社会其实好易管噶嘛，但都管到咁，反映嗰啲咩咧？就反映咗个当权者更加冇脑咯。其实系。喂，咁我讲下头先 NAB 2019有啲咩发生啦。咁我都係睇返网上面，我鍾意有几个唔同嘅 YouTuber， 佢揀啲嘢或者甚至乎有亲身去，我都係食尸鬼，我都係睇佢啲片我先知道有啲咁嘅嘢啫。但係当然我睇完之后，我有一个讲法，有个諗法、去评估个形势啦。咁即係正如头先讲咗一半呢，即係一啲 brand 已经係冇乜意思㗎啦。即系我话冇意思，佢唔系 marketing 冇意思，佢系喺一个科技上啊，同埋一个市民用一啲技术去享受你嘅 product 嘅时候系冇意思嘅 brand 已经。咁但系除非一啲好高层次嘅用家啦，即系例如有啲人食呢个丹麦饼店嘅热狗，明明嗰啲酱咧系搵沙律酱加炼奶沟埋一条肠咧。煎都唔煎，就咁烚熟佢就怼落一个普通嘅面包度，咁样啲人都哇好感恩咁望住个纸袋，即係咁样食嘅啲潮人。咁但係我以前住喺嗰度呢，觉得非常难食嘅。咁我嗰个情况就似乎好似而家啲相机牌子咁啦，只要你个 brand 做得靓呢，即係成日搵一啲潮人啦，或者搵一啲知性啊，或者一啲文化人去做一个 一个代言人的话呢，咁你自然呢就有好多种自己渴望做潮人同埋文化人同埋艺术家嘅人呢就会吹捧嘅牌子啦。但係嗰个机嘅内容有啲咩呢就完全係唔 care， 唔完全唔重要嘅。咁於是乎呢我嘅价值观呢就同埋一般主流嘅价值呢好唔同呢，就係咁解啦。因为我发现咗而家好多唔同嘅牌子呢，就譬如有个牌子叫 Z-Cam， 即係 Z-Cam。这个牌子呢是一间香港登记的深圳公司来的。咁当然大家听到大陆机呢就即刻秒啦，是咪？但我有少少唔同睇法嘅。即係觉得呢一种企业精神呢係我欣赏嘅。即係因为佢能够用今时今日嘅科技呢去做一啲更加 productive 同埋更加高 quality 嘅相机呢，我觉得嗰个社长呢是很不简单的。即是我觉得香港应该很多这些人，或者大陆就算有这些人，我觉得很欣赏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原因就是首先解释一下呢，今时今日的市场上呢有几种元素呢就去变成一个摄影机或者一个录影机，即是一个 video 或者一个相机的。就是首先你那个机芯的 process 有几快，你的 sensor 灵敏度有几高，解像度有几高，同埋你个格式上面，你格式就 base on 你个 processor， 即系你个晶片有几快。因为而家今日如果快嘅晶片，加上而家咧市面上嘅 storage 啊，即系甚至乎我用嘅 Blackmagic 咧，佢系可以 store 入一个 SSD 度嘅。基本上呢条高速公路咧，再 save 落去嘅 SSD 嘅容量嗰度，已经有一个普及嘅科技嘅时候咧。就你能够用一个好高嘅晶片，就自然会拍到一啲好高清，部机反应好靓，同埋甚至乎拍到一啲唔同嘅格式。因为格式嘅嘢呢，你越多资料，即係你一幅相咁计呀，譬如你只係可以去到2 Mbps 嘅 data 嘅相呢，即係证明你压缩咗啦。但假如你张相有40 Mbps 咁多呢，就即係你个格式就容纳到一啲好大 file 嘅格式嘅时候，咁呢呢个就係个个定义啦，即系话你个 file 好大，你拍到翻嚟好多嘢，摆喺同一格嗰度，咁你个部机自然会靓啦。咁但系偏偏咧，好多名牌咧，呢几头马车咧，佢都系好明白点样玩法，而佢用一个 marketing 嘅方法咧嚟控制住你，只系去到咁多嘅啫。即系譬如我讲 Canon 呢个品牌咧，即系食老本食咗十多年啦已经。咁但系咧，佢成日都将啲科技 hold 住。希望等佢長出長有，而反而調翻轉咧，佢研發未來嘅成本降低咗，咁我好秒呢啲咁嘅企業嘅。咁但係偏偏咧，而家咧好多細牌子冇 brand 嘅牌子，例如個 C-Cam， 大家相信未聽過啦。佢能夠發展到個 cam 咧，其實舊年我已經好留意到佢咧，佢能夠用一個咁嘅成本嚟做到一部 4K 嘅 cam 咧，又同埋我睇過啲試片係非常之靚，格式非常之高嘅咧。咁我已經刮目相看咯，但当我想买嘅时候咧，佢话个地址咧，佢个总代理咧，唔系佢个厂，唔系即系个品牌个 showroom 咧，就喺朗豪坊嘅。咁但系封晒尘冇人，但系就照租住个地方。咁我已经觉得鬼噶啦。咁我再上去个网度睇下，究竟呢间厂咩底细啦？咁咧原来咧，佢研发紧一啲咧人工智能嘅一啲认知系统啊，即系话咧佢个嗰部嗰部 cam 咧就叫做F6， 以前叫 F4 啊，而家叫 F6 同 F8， 即系总之系啲 cam 咧，佢全部咧都有一个功能咧，能够认知到物件系啲咩嘅。佢个 demo 咧就系影一间屋里面一个苹果、一张凳、一张台，佢个 database 咧已经系透过个 CCD 咧已经睇透过镜头咧睇晒嗰啲系咩嚟噶啦，已经定义到嗰啲系。嗰啲係物件啦，即係話人工智能可以認到物件啦，即係而家嗰啲機械人啦，或者一啲幫助人嘅機器都有呢個功能。但我覺得奇怪啦，鬼嘅鬼才呢，點解一個 camera 佢要發展呢個方向呢？咁因為以往嘅 camera 呢認咗人樣已經好叻㗎啦嘛，咁對焦就係追住嗰個人樣啦，又甚至乎淨係塊面整白啲，隻眼整大啲啦，即係呢啲咁嘅美圖秀秀嘅技術啦。咁但冇嚟一部 Pro Cam 都係咁㗎喎，咁於是乎咧，令我合理咁樣估計佢咧，佢根本整咗部機出嚟又唔優賣嘅，好明顯就係佢有一個 project 接到就是要來做一些認人的手續、認人的技術、認物件的技術，咁似乎好配合到咧，成個國家咧好高速咁樣短時間發展多啲人工智能咧，走去認一啲人嘅户口啊，認一啲人，即係某啲人又唔能夠入境，唔能夠搭飛機，即係嗰個科技。我諗佢係其中一間廠咧，係做呢啲咁嘅垃圾嘢嘅。咁於是乎令到佢嗰兩年咧，都個 cam 出咗，但係冇人買得到嘅。我想買都買唔到。咁但係佢淨係將部機咧俾咗一啲。关于相机嘅 KOL 讲过几嘢，即系令到有人识得佢就算啦，系冇量产到嘅。咁但系可能已经上面呢样嘢，即系佢做紧嘅垃圾嘢已经饱和咗，同埋已经完咗个 project 啫。咁今年嘅 NAB 咧就好黐线咁出咗两部 cam 咧，分别系 6K 同 8K， 可以用晒而家市面上最 professional 嘅 accessories， 同埋佢拍出嚟嘅 quality 系真系可以媲美 Blackmagic 同埋。Panasonic 嘅 S1R 咁樣，即係佢其實跻身於呢啲列強嘅水平已經做到了，但係竟然嘅牌子係冇人識嘅。你諗下個世界變成點？就係因為而家嘅技術已經冇秘密㗎啦嘛，即係好多技術好多都係用一啲 components 嚟組合一部機嘅時候，咁你嗰啲好傳統嘅名牌。嘅廠牌咪已經冇嗰個優勢咯，咁取而代之佢哋就係要用一個 brand， 用一個代言人，用一個潮人嚟去令到佢嘅相機能夠更加多人買，咁呢個就係新世界同舊世界嗰個板塊之間嗰個矛盾啦。咁我當然企喺新世界嗰邊啦，咁佢用啲咩潮人去講嗰部機咧？我只要覺得部機平平無奇，譬如我舉個例就係 GR3 咁樣。喂，佢嗰啲所謂 function 咧，其實Panasonic 嘅 LX100 第三代已經有曬嘅，係除咗個 sensor 唔夠佢大，一個M43， 一個就係 APS-C。咁我諗唔到一個理由，我點解買 Ricoh 咯？咁所以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攝影潮流咧，咁我其實孤掌難鳴嘅，真係有時我得我自己喺度自嗨咧，即係我睇得穿究竟呢啲 design。有啲咩因素会令到你觉得抵买啊，或者果断啲啊买呢个牌子。咁但其他一般人呢，我叫住佢买呢部佢都要买嗰部嘅。原因就係佢买嘅唔係要个 function， 佢唔买嘅唔係要影得靓，唔係要佢就手，唔係要佢可塑性强，佢係要个形象。咁既然个形象係咁紧要嘅时候，咁你使乜 care 嗰部机有冇影到啲效果啫。咁所以呢有时即係我做节目咪 OK 咯，我单方面讲出嚟，即系有朋友问我买咩，咁我都好难答到佢，咁所以就系咯，即系我嘅见解就系代表我咯，咁啊千祈唔好问我买咩机好咯，买咩牌子好更加荒谬咯，我觉得。喂，咁咧系咯，咁我暂时讲完啦，不过我想讲翻啲有趣嘢啦，咁个 C Cam 啲机又非常劲啦，咁同埋咧，我早排买一部 Black Magic。嘅 pocket cam 咧，我正正就系为咗啲电咧好头痛，因为好大食嘅，一粒系2000mAh嘅电咧，去拍15分钟嘅嘢已经冇咗电啦。咁于是乎咧，我喺 eBay 度订咗4粒电翻嚟，咁啊够晒用啦，系咪？咁啊到货嗰日咧 ，Blackmagic 突然间 announce 咗一个电池 grip， 顶你个肺！即系如果早日 announce 咧，我都唔会订嗰扎电，因为好嘥。即系你要换电，你都 miss 咗啲 shot 噶嘛。但系一个电池嘅 grip 咧，你分分钟一个 grip， 你影晒8个钟，我都未用晒电噶嘛。咁就系咁样噶啦。咁我买嗰几粒电，唔通我又买个 grip 咩？咁我所以唔会买啦。咁喺嗰个 NAB 已经announce 咗呢样嘢啦。咁另外咧就想讲下而家有一个叫做。Essen 呢个唔知咩拼音，通常都系大陆出嘅咯。估呢啲牌子出咗一个咧非常之古墓一个技术咧。以前咧我只系去睇人拍电影嘅时候先见到一啲 wireless 嘅 monitoring 嘅 equipment， 即系话咧前面摄影师拍紧片，导演咧可以喺九里院咧，唔系九里院嘅，喺后面间房后面。Mon 住你拍緊啲乜， 咁嘅 monitoring 嘅 system 就 wireless 嘅。咁以前咧讲紧天价，因为 Sure 有出一啲，唔系 Sure， 有啲牌子有出一啲天线咧，即系可以同 Sure 嗰个收音系统咧，唔能够即系佢哋唔会互相干扰嘅，因为现场收音都好紧要噶嘛。咁所以咧要好高精嘅。咁但系咧，今我听讲个 Action 出嗰个 wireless 嘅 monitoring system 咧，劲咯，点样劲法咧？就是佢攞咗你个 source 喺个 HDMI 嗰度攞咗个 source， 佢 transmit 出嚟嘅 signal 咧系 WiFi signal， 佢系俾你个 iOS 装个 app 之后就可以睇到嗰个 mon 系咩。咁嗱，今时今日呢个新世界咧，你啲嘢 pro 系冇意思嘅，你只要个功能好 pro 就得噶啦。嗱，以前咧嗰啲 mon 全部都好靓噶嘛，拍电影嗰啲。咁但系今时今日，你只要咧你个导演组，每人有一部 iOS 嘅系统，或者你手机啦，或者 iPad 啦，就大家同时咧就用一个同一个 WiFi 嘅 router， 或者同一个 WiFi， 即系本身我头先讲嘅 Action 嗰个 monitoring system 咧，佢就 create 一个 WiFi 嘅 signal 出嚟。咁你只要 log in 咗嗰个 WiFi signal 咧，就所有用嘅 iOS 嘅 equipment 咧都可以变咗一个 mon。即系变咗每人都有一个私人嘅 mon 咧，喺个片场里面或者拍片里面，个客又可以睇一个，导演又可以睇一个咁样。甚至乎咧，你用个 Apple TV， 你可以 log in 咗嗰个 WiFi 嘅 signal， 你用 Apple TV 嚟播一部40几寸嘅电视嚟睇 mon。哇！即系个世界其实变咗噶啦，佢只要买一个 equipment 就可以供应到俾任何 iOS 嘅 equipment 睇翻嘅 mon。哇！你谂下系咪世界变先？咁我仲想买嗰啲以前好贵嗰啲牌子嗰啲 equipment 啫。咁呢个系一个眼前一亮啦。咁另外见到一个好骑呢好得意嘅一个 equipment 咧，就系咧，譬如我哋平时拍片咧，要一个 track shot 咧，好多人咧即系行两条路轨出嚟推噶嘛。咁甚至乎而家啲机细咗，咁所以咧连个 track 都细埋。你始终咧，你都系要带好多嘢，一个支架，整个 platform 俾你个机喺度 track 噶嘛，先至可以好 smooth 噶嘛。咁甚至乎有啲人出咗电 track 啦，咁但系都系一个 box 里面。原因就系所有电 track， 你都系要透过两条 track 先好 smooth 嘅。咁我见到一个好惊人嘅一个 design 咧，就系、是、个灵感嚟自伸缩警棍嘅。佢即係一條棍啫，即係類似人哋拍戲嗰啲 boom 咧，即係收音嗰條 boom 可以伸縮嘅一條警棍，一條棍啦。咁嗰條棍裡面有摩打嘅喎，咁咧原來嗰條棍咧可以晾住之後咧，你將個 cam 咧就擺喺支棍嗰度，咁佢自動伸縮嘅支棍，即係好似孫悟空嗰支棒咁咧，就好慢速快速可以任你控制。竟然佢嘅 idea 咧係一條伸縮棍，係做一個 track shot 咯。我問你死未先？即係我覺得呢啲 design 係以前諗都未諗過。因为而家啲机好细，所以做得到。而嗰条 track 咧，嗰个硬度咧就系用碳纤，咁啊应该有翻咁上硬。咁当然佢你摆啲咩机内就有个 limitation 啦，你唔可以摆得太重啦。咁但系呢啲咁嘅细厂咧，出埋啲嘢咧就真系你谂唔到佢能够出到咯，即系有啲咁新嘅 idea 咯。咁同埋有个叫牌子叫 MOZA，咁我曾经都用过呢个产品嘅，咁咧。佢計呢個 Roland 嘅 stabilizer 嘅 gimbal 之後咧，呢個牌子出啲嘢好平嘅，亦都係香港品牌嚟嘅。咁咧就有新 product 出啦，又係即係其實佢唔係新科技，但係佢出呢個一定係平過 DJI 咯，就可以喺埋 gimbal 嗰度教 focus 啊呢啲，同埋佢咧係同 Panasonic 嘅 Lumix 咧係好 friendly 嘅，佢會出一個電線係俾佢要嚟。控制佢 time lapse 啦，同埋focus 啦咁樣嘅，咁所以咧有別於 DJI 啦，但係唔知點解咧，以往咧用 Lumix 咧 ，Lumix 嘅機咧係好難夾呢啲 accessory 嘅，但係到 DJI 嘅 Roland 咧，即係嗰個 gimbal 咧平衡器咧就開始改變咗啦，因為咧 DJI 嗰部 gimbal 咧已經個宣傳片已經用咗 Lumix 嗰部機可以一駁落就用得嘅focus ring 啦咁樣，咁所以。我觉得个世界不停咁变啊！即系我讲咁多，无非我好 exciting 之外咧，我仲讲俾大家听咧，即系大家仲话好信咩牌子，好信咩牌子咧，系已经开始慢慢唔合时宜噶啦。我认为已经咁，所以 睇多啲 YouTube 啦，因為好多人都即係好多廠牌都不停咁努力咁樣做緊一啲新嘅技術出嚟咁樣，咁所以係越嚟越好玩嘅影嘢真係。 Flightony 相機啱聽啊 ，Ultraman 數96，你仲未開股 ？MJ 唱邊個日本 cover 多 ？Flightony 咁你可以一開始就出結論，逐步倒過嚟分析。Flightony 淘寶有 Z K 米， 哦係啊，有買啊。 探長咁多位稱呼嘅嘢係有定俗性嘅，如果香港啲中產又要定義自己嘅語言，佢哋要叫港島話或者中環話。有人跟住叫咪得咯，我只不过讲紧香港话都可以定义成一隻语言嘅话，粤语就变咗几十种语言。我系冇道德判断，我只不过系讲紧粤语口音差异嘅大细。Ringing of Morph 劲和，请问 Facebook 有冇 post 过资料 ？Flightony 呢类科技交叉组装式科技呢几年会爆发式增长。 系啊，冇错。喂，咁咧就系、是、Ultraman XO 96咧，其实头先有人估中咗啊，即系冇我讲漏咗，有人知道我讲边首就系、是、Behind the Mask， 就系 YMO 嘅歌嚟嘅。咁咧大家可以查 YMO Behind the Mask， 即系面具背后。咁你可以听下 YMO 喺80年代嘅作品，同埋。MJ 喺佢死之前嗰个唱片嘅作品，你就分别到，即系啊，点解西人即系咁少可会cover 人哋歌咧？好自负噶嘛，因为美国同埋英国系音乐软件最多嘅国家，咁即系证明咧，即系佢嘅水平咧系一定系去到有个程度咧，先至会令到佢哋惺惺相惜咯。Behind the Mask 除咗 MJ 唱过之外咧。连 Eric Clapton 都唱过嘅，系咪好得意咧呢样嘢？咁又唔排除佢当年呢两条友都去日本揾食啊，咁啊都要擦下鞋啊咁样，即系呢个阴谋论啦。咁啊想讨好当地嗰啲民众，咁样就唱翻首你哋嘅歌啦。咁佢哋都要拣噶嘛，咁拣一啲比较有名望、有水平嘅歌，就拣咗 Behind the Mask 啦，咁样咯。咁另外喺淘宝有 C Cam， 我又未揾到喎，即系上一部啊，而家有都唔奇噶啦，已经。咁咧就阿辉 Tony 咧就话一开始就讲出结论，咁其实咧我多数嘢咧我都唔会觉得我自己嘅结论系一个终极嘅，因为我好希望人人都有自己嘅结论，咁咧先至有一个讨论嘅空间，先有一个唔同嘅价值去大家去包容、去困、去明白更多事理嘅。即係我就鍾意咁樣多啲囉。咁金輝呢，我調返轉嚟講啦，咁我就唔係話你有道德審判，我只不過係話呢，你要講緊約定俗成啊，自己定義自己嘅言語啊，呢啲係民間自己會自發去做嘅嘢嚟嘅。咁呢我覺得會擔心呢啲問題嘅只係啲極權先會擔心嘅啫。咁我就唔明你點解咁緊張。如果咁样就成为一种语言，咁咪几十种语言，咁我亦都讲咗啦，咁咪成为咗几十种语言有咩问题呢？咁几十种咪几十种囉，咁有问题呢？即係你我讨论緊呢个问题喺边嘅时候，你一路都回避，你觉得好多语言有差异，咁、那个问题喺边？我觉得冇囉，咁我所以我觉得讲嚟都嘥时间囉，其实呢啲。咁即係既然淨係极权或者当权者担心嘅嘢，咁我同佢對立㗎嘛，我冇合作嘅空間㗎嘛，而家今時今日我做咩要為咗你嘅擔心而我哋喺度討論緊呢個問題呢？即係我想講呢樣嘢啫，只不過係咁啊。 Ringo Move 呢，咁你想知道呢啲資料呢，你又好簡單嘅，你 YouTube 打 NAB2019， 咁啊大量發布嘅，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展销会嗰类嘢嚟嘅，即系 expose 嚟嘅。咁你去到就见到我头先所讲好多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低科技，就变成一个方便嘅科技啦。例如以往我哋熟悉嘅 LED 嘅照明系统呢，咁因为呢 LED 系一个好高科技嘅产物嚟嘅。咁一般最平嘅 LED 呢，佢嘅颜色色温方面呢，咁佢只不过呢就係、是、用一啲 coating 令到佢又变咗 暖光啊、白光啊咁樣。咁但係咧，一啲高級嘅 LED 燈膽咧係靠唔同嘅 frequency 嚟產生唔同嘅三原色，即係話同一個 source 咧裡面有三種色去撞一個色出嚟嘅。咁咧，似乎咧呢、這個咁高嘅技術咧已經開始平民化啦，因為喺呢個 NAB 2019裡面咧就有一啲燈膽用 app 嚟控制個色温啦，雖然呢個真係舊科技嚟嘅 ，Philips 一早已經有咗啦，但個實用層面好低啊！你好人好者一間睡房一個廁所，你做咩要轉色温啫？咁但係咧，證明 Philips 咧佢曬冷就有餘，但係咧佢落地又不足啊，因為一般家庭係用唔著噶嘛。咁但係咧有一啲商人咧攞咗呢個技術咧，就擺喺拍攝嗰度咧，就當堂 sell 法就唔同咗啦。咁啊，係將來就普及咗啦呢樣嘢。咁啊，同埋而家好多 LED 嘅技術咧，加上佢哋繼續研究嗰啲凸透鏡、凹透鏡嘅聚光嘅鏡咧，就可以取替咗一啲趴燈啊，即係射燈啊。因為 LED 最唔能夠取替到一啲烏絲膽，原因就係佢唔能夠 focus 到一個聚到光，即係好似烏絲膽咁 focusing 嘅一啲光源，咁但係而家慢慢似乎啊做到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展覽裡面咧就有埋一個好新嘅廠牌做咗幾種取替咗拍攝 video 嘅光，即係拍電影嘅燈咯，咁所以值得去睇下嘅。 Jack me Jack, actually the Ricoh GR3 is pretty fun to use. Depends on what you are shooting. Ultraman XO 96。most 其實係攞飛魚機產品做 OEM Flightney Z Cam Flightney 15,880 yuan Ringing off Morph Thanks OK 喂 Jackie Jack 你講緊 GR3 咧，即係你話佢係即係佢所有宣傳所有嘅 marketing 都做到足嘅，例如點解人哋嗰架就叫傻瓜機，你又叫街拍機咧？咁街拍機，我都有街拍機啦，我就係 iPhone 嘅街拍機咯。咁點解 iPhone 又唔可以取替到 GR3 咧？因為 iPhone 直接擺一件好窄嘅衫袋都得，有咩方便得過個電話去影相咧？我請問。咁但唔知點解 GR3 啊造成咗一個潮流咧，就係佢先係一個街拍機王咯。我唔明點解，即係我有咗 iPhone 之後，我都覺得我街拍得好開心。咁即係講嚟講去，佢啲功能呢其實第啲機都有，我就唔明點解，唔係唔明嘅，即係我覺得佢個地位都係嚟自 marketing 囉。咁所以你話 depends on what you are shooting， 咁你拍咩都係用個手機拍㗎啦，而佢呢架 GR3 佢就更加都係一個定焦嘅 35mm 定係 28mm 嘅角度嚟嘅嘛。咁甚至乎佢話自己50都係 crop 咗張相喎，咁我手機都得啦，咁我影完之後 crop 咗，咪變咗即係等佢 digital zoom， 即係將一啲低科技咧不停喺度偷換緊嘅概念咧，就變咗一啲新嘢咯。即係我其實最睇唔過眼就係呢類咁嘅食老本咯。咁唔知係見仁見智啦。咁即係正如我講啦，我呢種咧就係一個低層次嘅用家嚟嘅，即係最緊要即係目標為本啦。佢影到嘢，影得靚。價錢又啱嘅就係好機㗎喇。咁但係 GR3 已經違反曬我呢種嘅鐵三角囉，因為行貨有7000元，水貨6000多，都係買一部 APS-C 同埋一個定焦嘅鏡頭，佢鏡頭又唔係特別標青囉，我覺得。咁嘩，點解佢咁貴嚟買一部咁嘅機呢？又帶唔到落個窄嘅袋恤衫袋，因為個鏡頭都突突地，即係厚過部電話好多呢 at least。咁個 grip 位又唔係太突，咁我喺我心目中佢冇咩优点囉，其实呢部机真係。咁你俾我梗係要啦，我梗係会用啦，但係如果你叫我用7000元买，我绝对觉得係搵笨柒囉，真係。咁无可否认就好型嘅，咁我已经过咗觉得自己好型，即係靠部机令到自己型嗰个阶段，我觉得我过咗啦，咁所以对我嚟讲完全冇意思囉呢部机。OK， 咦，咁你讲緊嗰部 E2 就抵啦，如果10000多人仔做到咁嘅 quality。咁啊同埋啊仲拍咗条片呢，係 关于我个 Black Magic 嘅 accessories 嘅，我买一个 grip 咧，个 grip 里面可以摆成 hard disk 落去嘅，咁我非常实用啊，都系几嚿水咁样，非常抵嘅。咁我拍咗，但系未剪啊，咁啊迟啲同大家分享啦。喂，咁我要讲嘢咧，其实真系讲晒嘅啦。咁其实我 skip 咗啊华星嗰啲八卦嘢啦，我觉得我讲出嚟都可耻啊，即系唔关我事嘅，其实唔想讲啦，所以已经 OK。咦，我见到有阿金辉又俾人 high 咗，点解呢？点解又delete 咗你？哦，咁我要读阿他读唔读到先？我唔明点解，有冇人解到俾我听咧？点解YouTube 嗰啲留言定期会俾人 high 嘅咧？有啲人 金辉因原则上大家都系粤语，只不过系粤语入面嘅 A 口音、B 口音、C 口音，但就会着数啲。譬如而家广西嘅粤语区。就因啲人俾广西政府老点，政府啲宣传话广西啲土白话就唔系粤语，所以而家后生嘅广西嚟到广东都唔系几肯同广东人讲粤语，因佢哋对粤语嘅认知俾政府扭曲咗。 咁咪就系咯，即系你采嗰啲政权，即系嗰个当权者，即系我意思就系话你唔使理佢嘅，你系咩话就咩话咯。即是你硬是要听那些人讲，或者甚至乎要帮他宣传那个概念，我觉得就真的不要浪费时间啦。所有话都是约定俗成的啦，所有话都是哪个有吸引力的，哪个影响力大的，那些人就跟了那个的啦。这个 organic 的东西来的预言，不是由一个极权国家走去要你点就点的嘛。所以是咯，所以我觉得没问题咯，有2000种话都没问题的。是啊，唔知点解啊，金辉嗰啲呢，我直头係 unhigh 咗佢呢，你都睇唔到啊，我唔知点解。但我呢度读就读到囉。咁唔紧要啦，喂，咁多谢金辉今日真係咁热烈参与一啲话题啦，因为都倾完都好㗎，即係大家自己有个睇法啦，即係经过大家嘅演绎之后。咁啊，喂，咁啊 ,Jackie Jack, 我好耐冇见你留言啦，通常都喺 IG 度见到你嘅。喂，咁啊，多谢你入嚟啦。咁今日真係我要執嘢同埋冲凉啦。哇，两点啦，太夜啦。咁话短话短都咁长啦。咁啊，最尾又多谢啊 Nick Yu 嘅 sponsor 啦。咁啊，好啦。咁我搵返嗰版 OBS 先。好啦，咁啊，下个礼拜见啦。有啲咩其实你随时可以喺个Facebook 个 page 嗰度留言。即係繼續傾都我唔介意嘅，即係嗰個話題都幾有興趣嘅，即係講語言嗰啲嘢咧，方言嗰啲嘢咧。咁啊，記住 like 我呢、這個follow 呢個 detective 啦，我定期都 po 相嘅，一日都 po 一張嘅，起碼都咁啊，係咁先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